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六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啊！嗱，今朝咧临位翻工嘅时候咧，就觉得诶，真系明显凉爽咗咯。所以如果呢一刻咧，你都系准备出门口啦，又或者可能而家咧已经喺出边运动紧啊、行紧嘅时候咧，都应该有同一种感觉嘅。嗱，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室外录得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9%。诶，似乎呢一个凉凉地嘅天气，应该相当之舒服、啊。 晨光每日一格， 嗱，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咧，明显感觉到天气咧有所转变。其实除咗天气，有好多嘢咧，每日都喺度改变紧嘅。时间一分一秒咁过，人亦都慢慢一天一天成长，改变无疑令到人有一啲好多嘅变化同埋体会。但亦正正系因为呢一啲改变，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成长得更加快，从而咧喺每一个改变又或者系挑战当中咧，学习到嘅嘢咧，先至会更加多。你想想，如果人一生都不改变，无论是岗位上、行为上、态度上，试问又怎会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事物，令到你学得更加多更加快呢？所以面对改变，人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因为只要用积极和正面的态度，才可以令到你的眼光更加拓阔，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学得最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就听过了，咁迟起的呢？有时啲嘢咧就唔分先来后到嘅，反而系够勤力嘅话咧，就学得最多。 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听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白我不够气泡，到时大到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祝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到迟大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该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我只挂在半空。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将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着半空。 着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听过来自王贤的作品《迟起的鸟儿》又重剧，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诶，打开本书，今朝早咧同大家睇嘅系乜嘢啦吓？嗱，对于气温嘅转变咧，好多人都会同我林慧一样咧，就系好兴奋同埋好期待嘅。因为咧，嗱，女士们就可能买定啲秋装啦、秋天衫，好多都已经等住出衣柜啦。亦都系因为咧，夏天咧之前实在太热啦。如果朝头早咧稍微有几个钟头咧能够凉快一啲嘅话咧，相信咧心情都会好啲嘅。上个星期开始就见到有好多唔同媒体报道咧，就话天文台预测今个星期咧气温会有所转变啦。嗱，好多媒体咧嘅时候引述啲报道咧都系咁讲嘅，就系话咧有呢一个高空反气旋咧，就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晴朗嘅天气，而且有一道冷锋咧就会喺华南北部形成，所以咧今个礼拜咧就会抵达广东，而且咧就系随后咧会有呢一个季候风嘅影响咧，今个礼拜咧都几大风下嘅，嗱，好多报道咧就提到冷风呢一样嘢。通常咧听到个冷字咧，又听到冷风呢两个字咧，就觉得，咦，系咪真系代表啲气温会骤降咧？可能冷风系乜嘢嚟嘅咧？好多时咧，细个嘅时候读书啦，可能读地理啊，或者系读一啲科学嘅时候咧，都会有教过嘅。我以前咧就读英文版嘅，所以我就唔知道，原来咧嗰个冷风咧同我以前读嘅嗰一个咧就系同一样嘢嚟噶，佢英文叫 cold front 嘛。何谓冷风啦？原来所谓嘅风，嗱，佢写块锋利嘅锋啦，吓，唔系真系一阵风嗰个风。咁主要咧，其实系讲紧一啲冷气团嘅主动就流向呢一个暖气团，咁即系冷空气流去暖空气嗰度啦，而且咧就取代咗暖气团原有嘅位置，所以就形成咗咧一个所谓风啦，锋利嘅锋啊，记住，唔系一阵风嘅风啊。由于呢个冷气团嘅密度系比较大啦，而暖气团嘅密度就比较细，所以当冷暖空气相遇嘅时候咧，呢个冷气团咧就会向下沉咯，咁然后暖气团就被逼咧就系抬升啦。咁而喺呢个上升嘅过程之中咧，好自然啦，空气就会慢慢冷却啦。如果暖气团当中咧含有大量嘅水分咧，甚至乎咧系会变成一个落雨嘅天气。而如果水分气咧，即系水气系较少嘅话咧，就会变成咗好多云嘅天气啦。不妨留意一下今日咧，会唔会真系凉爽之余咧，有好多云咧吓？其实它形成的时间都有所不同的。如果讲北半球的话，大多数的冷风都是在9月至4月。即是说通常夏季以外全年都会出现冷风的。但其他的地方也都会很不一样。譬如讲中国大陆受到冷风的影响，冷风通常一路都是南下去到福建一带。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高压区。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形成，那个气流就会流向不同的地方了。 会听过呢一样嘢叫做冷风过境，咩嚟嘅呢？原来就係讲緊呢气压先降后升，所以呢气温呢就会骤降啦。而喺高纬度呢，冷风一年四季都会出现㗎。喺中纬度呢，通常就係冬天出现。咁而一般嘅冷风呢，就会喺北纬20度南纬20度左右呢就会消散缓和㗎啦。所以一般冷风呢都好难呢喺低纬度出现㗎。除非呢嗰个冷风其后嘅冬季季候风呢都有强烈嘅冷空气，并且有极高的气压和风力，才可以抵御到这个来自赤道的海洋气流和暖空气。如果不是就没有这个情况。天气图当中冷风通常都是一条线加上三角形在上面，就好像那个恐龙头顶的刺一样，小朋友咪会这样画的，用一条蓝色的线条来代表。而三角形方向所指呢，就是冷风的走行的方向啦。即如果它向上的话呢，那它就是指住那个方向，是个尖尖呢就指方向的。当然啦，季节的交替都会出现了不同的天气状况。冷风呢，这个礼拜就出现了，希望你用体感感受到它啦。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使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恨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雨香。 編曲咧真係好有一種好似坐住熱氣球環遊世界嘅感覺嚇，為你送上張國榮嘅《春夏秋冬》A Balloon's Journey。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单止是这个季节发生，不过今天讲的问题这个季节又可能比较多发生，因为天气一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再开冷气了，开窗多了的时候自然屋企的蚊啊虫啊都会多了。多咗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谂下有咩方法咧可以消灭佢。嗱，我自己最近咧屋企啊，同埋咧去人哋屋企嘅时候咧，都发现有一个问题，就系小朋友咧有时咧会俾啲蚊啊，或者系唔知系虫定系乜嘢咧，就咬到个身咧皮肤咧就一笪笪红色。咁所以咧真系要预防一下啦，无论系自己屋企又好啦，定还是人哋屋企都好啦，其实都真系希望咧可以学识做呢一个灭蚊灭虫咧，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安枕无忧，开开心。心啊嘛，讲下灭蚊嘅方法咧，其实有好多人就话啦，可以试下用番碱水，嗱，将番碱咧就系刨咗丝之后咧，就浸入一杯水入边啦，就摆喺蚊经常出现嘅地方，嗱，可能系摆喺啲窗角啊、窗台位置啦，就可以令到屋企咧蚊嘅数量减少，咁啊应该系用阵味嚟到剔除佢啦。嗱，原理就系话啦，番碱水嘅香味咧就可以令到啲蚊咧就系生蛋，就将啲生蛋嘅过程咧，因为番碱水咧就系属于呢个碱性啦，咁如果蚊卵咧喺呢一个环境底下咧就无法生存啦，咁所以咧喺生命周期短又无法繁殖下一代嘅情况底下咧，咁当然蚊嘅数量咧就会减少啦。咁不过亦都要同样小心啦。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又或者系有小动物嘅话咧，咁就要千祈要避免佢哋接触到呢样嘢啦。不过咧听落咧，如果真系要摆一杯番碱水喺度咧，就系令到佢产卵嘅情况底下减少而无法繁殖下一代，先减少佢数量咧，系咪应该都需要少少时间咧？就唔系话可能一两日可以做到嘅事情啦吓。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咧种一啲驱蚊嘅植物。嗱，因为蚊咧对于气味嚟讲咧系好敏感噶，咁所以如果一有啲气味独特嘅植物咧，对佢嚟讲咧就系一种好大嘅作用啦。其中一種咧，就係大家成日都聽到嘅驅蚊草啦。嗱，擺一棵咧大概係30厘米高嘅驅蚊草，咁佢嘅氣味咧就有啲檸檬香味啦，就可以有效驅蚊啦。如果令到空氣清新啲，擺一棵咁嘅植物又養眼都唔錯啊！ 想放开，要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吓怕了我也再无借口，再拥有更美好，紧要望透望透，宁愿铺天地自由。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翻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协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咁啊，时间嚟到6:36，早上嘅呢个时间咧，天气相当之唔错吓，因为咧就咁睇个温度咧，已经觉得应该系凉凉地噶啦。室外录的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9%。提一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呢一刻咧，唔知道你系啱啱起身啦，定还是系已经出咗去运动紧，定抑或咧可能而家已经开紧工啦吓。无论点都好啦，都希望今日咧，无论任何嘅天气都无碍你嘅好心情啦。今日大致多云，早晚都有几阵骤雨嘅，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离岸咧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咧会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咁应该无碍大家咧周末出去玩嘅计划嘅。不过咧，既然听到话有一两阵骤雨咧，咁可能翻工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带把遮防一份防雨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候咧，见到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咧就系去啲户外做活动啦。近来咧社交平台咧都见到，唔知系咪因为随住有新嘅单车径啦，咁啊所以咧就都多咗人去踩单车啦。今朝见到呢一个报道咧，就并非系讲紧单车，反而咧就系讲紧咧另外一啲咧都可能好多人中意玩嘅嘢啦，就系、叫做电动车。咁到底电动车嚟讲咧，啲人通常中意喺边度玩咧吓？讲緊呢原来就有一个嘅行动。新界北总部呢连两日就係寻日同前日呢就喺区内呢展开咗一个叫 朝阳，这是一个代号的打击非法电动车行动，一共派发了约千几张的宣传单张，而且就在大埔、屯门和落马洲拘捕了五男一女，年龄介乎30至67岁，果然真的很多不同的年龄人士都会玩。咁佢哋咧就涉嫌咧驾驶未有登记嘅车辆啦，驾驶未有呢个驾驶执照，同埋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嘅车辆，驾驶嘅时候咧都冇戴上咧认可嘅防护头盔。咁啊，呢六架车咧都系被扣查噶。所以就真係要提醒大家啦，你就算係踩单车呢，你喺单车径係冇问题㗎。如果你要玩电动车嘅话呢，我相信你真係要搞清楚啲，到底有啲乜嘢嘅牌照同埋相关法例呢係挂钩㗎。千祈唔好呢一个唔觉意以为呢样嘢都係好普遍啫，喺啲唔应该行驶嘅路段嗰度行驶嘅话呢，分分钟係会犯法㗎。大埔咧，除咗有呢一种嘅行动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啲行动咧，系涉及咗警方咧要去参与噶。原因就系因为咧，唔知系咪真系秋高气爽啦，大家咧就开咗窗瞓觉嘅情况就会较多。通常咧未锁好门窗或者唔记得咗出门口之前闩翻啲门窗咧，呢啲时候都特别容易招惹到啲乜嘢啦吓。当然系贼人啦，可能会有机可乘啊。报道就话啦，大埔有两间村屋咧都遭到连环嘅爆窃啊！咁啊，其中一间咧损失咗接近25万元嘅手表美金。大埔咧发生咗连环爆窃案啊！喺星期一，即系寻日咧嘅晚上10点几咧，喺大窝西支路咁啊太亨灰沙围呢一间村屋，姓刘嘅61岁住户咧就发觉自己嘅住所窗户咧曾经被撬开。咁当佢点算喺屋企啊，睇翻屋企有啲乜嘢损失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咧系有呢一个搜掠过嘅痕迹啦。望下，发觉三只咧总值24万元嘅手表，同埋约1000元嘅美金咧，就不翼而飞啦。当然啦，警方咧抵达现场调查咯，咁啊再发现咧另外一间村屋咧原来同样都遭到爆窃啊，但系损失咧仍然系点算当中。警方咧就将案件列作连环爆窃案处理啊，而大埔警区刑事调查队咧已经接手跟进啦，暂时咧系未拉到个凶徒嘅。嗱，呢啲案件咧就提醒大家，真系要记住啦。村屋咧可能都会比较容易成为咗一啲匪徒啦、犯人啦所盯上嘅目标，因为容易观察到个住户咧嘅出入时间啦，又睇到你会唔会啲窗啊，比较容易会开得到啊等等啦吓。好多时咧都会有一啲咁样嘅行为咧，先系观察咗先嘅，然后咧可能就一两日嘅时间咧就去你嗰度犯案啦。不过咧，如果佢撬开固自然系犯法啦。但系如果你系根本上唔记得锁门、唔记得锁窗嘅话咧，咁啊真系引人犯罪啦。咁啊真系自己亦都要好大意，咁啊唔得啦，一定要自己小心啲。记住咧，出门口之前咧锁好晒啲门窗。其实咧，临瞓之前咧，亦都要确保，就算你屋企空气流通都好啦，会唔会只系开一啲咧系可能锁上咗个窗咧，定还是系有窗花咧？起码咁啊要爬入嚟都花啲时间，同埋亦都自己有个警觉性啦。当然其实希望匪徒不会选择用一个非法的途径去赚钱，可不可以正正当当找一份正当的职业，然后自己谋生计，不要用这种手法来赚钱，好不好？ 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吗？ 我相信就算上天为你关咗一扇门，佢都会帮你打开一道新嘅门嘅。为你送上呢一首充满正能量嘅作品，佢系曾乐同，歌曲名字系《天空之门》。 岁月也深。 生尽在这里，渡海岸上，万家叹负荷里，多少个的你或我，曾为这光景陶醉。什么时候，万家叹负荷里，多少个的你或我，仍为这光景陶醉。 摆渡的岁月，佢系周华健。有时咧，微凉嘅天气咧，就会令人有一啲特别嘅音乐选择，同埋特别嘅心情嘅。唔知道你会唔会呢？有时觉得咧，听和音咧，个人会暖啲嘅。我哋又试下。 我似蓝调与节奏。如此即兴，仿佛扭扬牛横街，有异国喇叭，美丽涂鸦，一身肤色因你变得黑，用黑色声音念着我想你，像黑色诗歌一般多细腻，换黑西装抱。优美，这见精神也惊喜。我虔诚爱你，而灵魂骚动你，骚动到有乐器，奏到心扉。我全神看你，而灵魂来透气，感觉多疏离，而无偏温柔你。 幻想下呢个时候，你心爱嘅人喺你侧边，细细声同你讲秘密啦。 我似蓝调与节奏，从此一对识得感性就摇摆，衬套最片刻，发现昙花，一身心思因你更深刻。声音念着我想你，像黑色诗歌一般多细腻，换黑西装抱起你才优美，这见精神也惊喜，我虔诚爱你，而灵魂骚动。 为你送上来自张敬轩的《苏宁情歌》。 许美静就话佢唔怕苦，但系怕等待。我林慧就话我又唔怕苦，又唔怕等待。因为既然如果要怕或者唔怕都系要等嘅话，咁不如欣然啲去接受，然之后用一个静心啲嘅态度慢慢等，咁啊更加耐心啦吓。为你送上嚟自许美静嘅《回心转意》。嗱，我哋啊有时唔需要等回心转意咧，先有得转变嘅。好似今日咁样啦，一起身咧，天气明显咧就已经凉咗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咁啊天气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8，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O， 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 ，Barbie 犀利啊吓，每一日咁早翻嚟都系精神奕奕咁样， 一定要啦， 系啦，我咧就要饮杯咖啡或者奶茶先可以。 系我有时见到你饮紧咖啡嘅时候，好似都几香啊，虽然隔住块玻璃闻。 系啦，今日咧朝头早咧啊，精精神神啊吓，讲咖啡呢两个字咧，你已经会唤醒咗你想起身饮。咖啡的味觉和嗅觉的享受的、因为咖啡很特别的一样东西就是、跟你说、不如喝杯咖啡，你自己的脑的潜意识就会飘来一阵咖啡香。 其实是的，你刚刚讲咖啡的时候我已经好像觉得啊，那个舌根好像都有少少咖啡的甘味的。 是啊，所以早上讲这两个字呢就令到大家醒神一点，都不用真的喝下肚嗰度 咁悭翻唔少钱， 系啊，可能系啊。嗱，今日咧就想讲咖啡，连续两日都讲下啦。嗱，你讲钱咧，不如我哋先讲钱嗰度 啊。 嗱，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去嗰啲美式连锁咖啡店嗰度、有个纸杯好型咁样，特别系中上环上班一族， 好似代表住一种品味咁啊嘛。 系啦，代表住啊好中产啊品味啊或者 elegant 啊咁样，更加多就系。代表住大學生啦，因為最多大學生就係喺咖啡店嗰度流連 嘅。其實我都係因為大學嘅時候先開始中意飲咖啡嘅。 係啊係啊，我都係啊，因為大學生點解要飲咖啡？係因為捱夜啦，同埋將啲時間靠嚟玩，同埋靠嚟讀書咧，都會用你好多深宵嘅時間嘅。尤其是上早堂嘅時候咧。你唔提一提神咧，咁啱嘅 professor 咧係惡啲嘅話咧，都幾麻煩 啊！我又同你唔同喎，我係純粹因為方便喎，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大學咧就喺佢差唔多中央位置就有一間，即係你頭先講嗰啲連鎖咖啡店啦。咁因為我自己揀嗰啲科目咧就係即係。天地咁样啊，即系可能由上面嘅校园行到去下面嘅校园，但系中间可能只系得十分钟嘅啫。咁、所以咧喺跑过去嘅途中咧，就唯有喺嗰度买杯咖啡顶住肚先啦。 好开心嘅广场嗰度攻入去， 就唯有喺嗰度买住先，然之后就嗱嗱声跑落去下边上堂啦。 系咁啊，Barbie 都系乖学生典范嚟嘅， 冇办法啦。 旧时细个饮咖啡，除咗一个风潮啦，仲系有型啊、身份嘅象征。但系有阵时我都喺度谂咧，美式咖啡其实都用我哋。几多钱噶？当你系一个上班族啦，每日饮一杯咖啡拖 size $43到啦，咁样，咁你20个工作天咧，喂，其实讲紧咧，你一个月咧用紧咧成接近$900噶，咁、如果你饮足12个月啦。咁啊， 犀利， 成$10,000啊吓，咁$10,000够你叫做疫症之后可以去欧游一转啦、绝对系咪先？咁所以都唔讲得少啊！如果你两年戒咗饮呢啲连锁咖啡嘅话咧，其实有$20,000咧都几好使啊吓！ 系啊， 系啊，咁 你想唔想试下？ 我有试过噶，其实 真系啊， 系啊，同埋有一段时间自己觉得啊呢排都经济不太景气、要储下钱嘅时候咧，我就会真系买。买翻啲大大盎嘅咖啡咯，其实我嚟冲你大盎嗰啲咖啡咧喺超级市场嗰度买，大概都系$50啫嘛，一盎够你饮一个月， 系啊， 一个月$900同一。 一个月50几蚊， 系啊，咁当然你话喂冇个纸杯冇咁型啦，咁但系依家都唔系提倡用纸杯嘅年代啦，都系用翻啲环保啊 recycle 杯咁样啦，咁有啲人甚乎去美式咖啡店都会攞翻自己嗰只杯好乖咁样， 系啊， 所以咧啊朝头早咧才子 O 咧想醒你一个咧啊人饮咖啡你饮咖啡，但系点解你系悭紧钱，佢系用紧好多钱嘅一个小 tips 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嗱，朝早除咗饮咖啡、食早餐咧，交通情况都要留意住啊！早晨， 交俾你先。我知道你饮茶嘅，转个头先，我哋讲下啲茶道啊、茶艺方面嘅研究。不过先讲下今日嘅交通，应该冇琴日咁繁忙啦。 哇，琴日真系得人惊啊！琴日个坏巴士真系搞到周围都塞车。今朝早咧就好早啊，而家7:03啦，周围都有龙尾喎，同埋龙尾咧都好长噶，即系唔系短噶。咁啊，讲俾大家听啦，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哇，塞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 狮隧出九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出九龙都早了有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嘅。咁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嘅。 哇 ，Didi 今日啲交通情况都麻麻地，咁快就有龙尾。 系咯，因为可能长假期之后咧，第二日啲人都仲有好多嘢做。 系啊，琴日咧就直情一路塞车咧，塞到去中午十一点、十二点都一路系咁塞嗰啲东水啊！ 好可怕呢个真系。 系啊，我琴日睇一睇自己手机个 app， 再加埋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我琴日都系忍唔住用多少钱行西隧啊！真系。 系啊系啊，西隧好啲咯。 咁梗好啲啦，荷包都荷包嗰沓银纸都薄啲啊！ 系咪就系悭咗嗰两杯咖啡落去咯？ 真系啊，有阵时做嘢冇办法啦，只能够讲系啊。咁啊，密切留意住交通消息咧，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得啦。有 Didi 同我哋报一报啊。 当然啦，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咁啊，天气方面当然要交俾彭爷。彭爷今日可以用林忆莲嘅微凉去形容，唔知系咪咧？ 有冇唱住歌起身啊？ 好，早晨，彭爷。 我又冇你哋咁啲，唱住歌起身，白雪公主啊， 仙子维拉， 仙子维拉， 系咪啊？喂 ，OK 喎呢个， 突然真系 咁都开心啲嘅咁样。 神光啊，听众咗啊，系，唉，啊，仲有阿巴比出埋，啊，仲有阿 O 喺度。我想跟小白讲早晨的。 他可能听到呢 听到了。 是啊听到未行到。 是啊小白依然抱怨。 出面呢现在是凉凉地的是微凉的天气。咁再加上就外边呢个天空呢比较多云啊。咁但是多云得嚟呢又不是话哎呀真是想落雨啦今日不会有好天啊。咁又未必因为呢见得到啲云啦后面呢其实都有小片小片的蓝色天空呢在后面呢即系准备要争出嚟咁样吓，不过暂时嚟讲就呢、這个我依家望住嘅系九龙西呢一笪嘅天空咧，就系、是、咁样嘅状况，都有少少远处山头啲烟雾啊，有啲睇唔清嘅一啲视线啦吓，同埋嗰个景况就系咁样，唔知系咪要落下雨咁样先可以后边嗰阵蓝天走到出嚟咧？ 系啊，可能系啊，咁落下雨之后咧，仲有机会咧、天气方面都抽抽地啊，咁尤其是今朝早啦，七点零钟呢个时间咧，我头先翻嚟公司 都几好噶，有啲风吹埋嚟。 系啊，要整件薄薄地嘅风褛仔系时候可以出动下啦，咁亦都俾大家即系叫做消费下嘅机会啦，去下啲铺头嗰度买下衫，好似今年冇乜点样买过衫， 我都觉得系， 大家都觉得系啦。咁啊，以前好似 Barbie 咁样好中意网上买嘢嘅，咁但系有啲朋友都会喺度谂一谂，喂，啲衫裤鞋袜如果喺各方各面经过快递运返嚟屋企，跟住嗰个快递嗰纸箱你知道都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 係呀。 咁如果可以出得街呀咁嘅係但唔止出下街可以自己想买咩买咩最好嘅最方便。 係呀咁 happy 呀咁希望天气方面配合得到啦。咁彭爷咁转个头再同你倾。 係 啦。 唔该晒。 唔该晒。 好咁详细嘅天气交俾小弟讲下啦。今日呢大致多云啊早晚呢有几阵嘅骤雨啊天气稍凉日间呢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呢大概29度啦吹清劲嘅东风至到东北风啊离岸呢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呢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接近周末呢大致天晴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仲有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咧87%。Barbie 啊，我哋咧唔经唔觉戴口罩咧，应该戴咗咧，依家嚟到十月啦，戴咗十个月啦， 差唔多咯， 开始适应。 系，我都觉得系啊，适应咗咯，我已经惯咗啦，觉得都 OK 啦。 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谂话，喂，即系出街嘅时候戴口罩 OK 啊，开会嘅时候戴口罩明白啊，出去食市之前，即系未啲嘢食未嚟嘅时候咧，唔会除口罩。诶、我见到大家都做得好好咯。连我哋做广播呢个行业咧，戴住口罩做节目咧，都用咗10个月时间去习惯咗呢一件事。 我已经好惯啦，我觉得自己而家。 其实只系回想翻啦，即系虽然呢疫情，我希望真系尾水啦，希望可以除口罩啦。咁但系回想翻一开始要戴口罩做节目咧。 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啊，好似要好大力咁先可以將自己嘅聲音咧透過支咪去同聽眾打招呼啦， 嗯、 或者同聽眾講一啲事件咁樣。咁但係啊，今時今日啊，原來自己習慣咗啦，希望聽眾都會習慣啦，都會聽得舒服一 啲啦。我相信咧，我希望嗱疫情可以快啲離開我哋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可以唔需要再戴住個口罩咧。我諗你到時都要需要再習慣，因為咧你會發覺原來自己把聲冇戴口罩咧係好唔同噶。 可能係咁啊嚇，好。今日咧，晨光大学啊，交俾阿 O 啦。今日咧，睇楼 O to O。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啊，继续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不如讲一下咧。奥运站呢个区域啦，咁因为咧北伐都有一啲新盘啦，嚟紧咧有啲就即将收楼啦，更加多咧就系、是、新盘推出啦，咁都有人龙嘅情况出现，都有啲人排队买下嘢，咁啊市况又未至于咁差，特别喺新盘市场方面，咁啊交俾阿 Joyce 先分析下嗰个区域啊。究竟啊有冇亮点，同埋嚟紧嘅楼价走势会系企得住啊，定还是仲有升值潜力呢？ 其实咧，大角咀咧邻近奥运咧，咁嗰个升值潜力咧，其实都大家都睇到啦，即系交通好方便啦，亦都佢哋不断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啦。咁咧有好多即系朋友啦，就有啲都买咗大角咀，都因为佢系翻工方便啦。咁始终佢一出尖沙咀好，或者出旺角，其实都好近。咁但系咧，而家你会睇到啦，大角咀始终佢哋系发展中啦吓，咁啊好多嘅旧楼啦，咁亦都好多未即系完全拆卸嘅。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住喺嗰边嘅话咧，咁如果你话衣食住行啊，咁可能就要行翻一条桥过翻去，即系奥运站嗰边咧就会即系丰富啲。咁但系如果真系喺嗰边即系即系区域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即系食肆啊、铺头啊，咁都可以嘅。咁但系咧又要留意翻，因为始终嗰边咧佢哋系旧楼群多啦。咁嚟緊咧，即係可能未來呢十年啊、八載咧，都會有好多地盤咧開工啊。咁咧好多朋友如果咧即係好中意寧靜嘅環境咧，咁其實嗰邊就未必可行啦。但如果方便嘅話咧，咁其實即係 long term 睇咧，咁其實嗰邊咧都係一個好大規模嘅即係舊樓重建區域嘅。咁所以如果啲朋友咧即係想買嗰邊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咁同埋咧，點解新樓咧即係咁即係好賣啦嚇？咁咧其實都要睇翻咧發展商咧俾嘅優惠啊，或者佢哋嗰個即係按揭嘅計劃咧，咁其實係比較多元化嘅。咁啊，縱觀啦，如果你買大角咀嘅二手樓咧，就唔同啦，因為咧佢樓齡舊啦。咁亦都保養方面未必係咁理想啦。咁變相咧，銀行方面咧，可能借個款項或者股價上面不足之餘咧，兼且嗰個成數啊係會低咗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想進駐大角咀啊嗰邊咧，其實可以買新樓。咁但係要睇下自己嗰個供款能力啦，即係呢個時期咧，即係供款能力真係一個關鍵啦。雖然咧，即係表面上可能有某一個嘅人工。咁但係你知啦，放假放得多，咁即係嗰個人工都會即係遞減啦。咁所以真係要計清楚自己條數咯，就唔好買咗之後咧，原來發覺供樓好吃力嘅，因為始終新樓咧，你買翻嚟咧。短時間咧就未必放到，起碼佢鎖你三年先啦，因為即係政府嗰個政策所限啦。咁亦都咁講啦，周邊就係因為咧舊樓群多啊，咁你個新樓咧一定比嗰個舊樓咧高出好多嘅，即係個尺價。咁變相咧，其實你都明白啦，即係再有一個新盤或者第二、第三個新盤咧，即係發展商咧理應啊。就一定是平過你那個才能夠推得到的了。如果它貴過你的是不是那些人買呢，那變相呢你真的買新樓呢，你有定的心理準備，你是不止持有三年，是啦，是一段頗長的時間，要等呢陸續的舊樓呢去消化起完新樓再放售，跟住呢啲發展商呢都係呢即係冇辦法，佢叫得低過你嘅時候呢，你就要慢慢即係守囉。所以買大角咀呢就係一個 是很长远的投资，那你才投下一票买那边。 是啊，那特别要看看个租务市场灵不灵光啦，意思是近排可能放租都 OK 的，那你起码可以守住一段时间，或者有人帮你供住楼啦，用这样的方式去想就舒服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哇近排好像现在这样的租啊劈得好紧要，这样就未必是一件好事啦。但是又有一各方面可以睇嘅，咁啊，始终呢啲都系蛋黄嘅地区啊，即系唔系蛋白嘅地区，咁啊，即系相对个楼价又冇边皮咁挫嘅，理论上可以咁去分析啦。咁啊，大家可以又观望一下啦。咁啊，唔知阿 Joyce 系咪都系咁样睇？即系就算你话喂嚟紧有机会楼价再下试啲低嘅水平，咁可能大角咀都未至于咁恐慌字，系咪咧？ 是的，始终呢市区楼就是市区楼啦。咁就算你话佢个楼价点样都好啦，佢都会企稳喺某一个价钱里面啦。咁亦都呢好多啊，即係如果住喺比较远啲嘅新界区啦，咁佢真係要返工嘅，即係长途跋涉嘅，即係可能搭成个钟头车，佢都会选择大角咀嘅。咁租客就更加添啦，一定以方便为准先租啦。咁所以呢我又唔太担心呢，即係佢会重挫即係个楼价或者大幅折让嘅。咁但只不过呢，如果你话要即係好大嘅升幅呢，咁可能就要啲时间。始终就算发展商啊，佢知道呢个都系中心地段啦，即係咁旺嘅地方，佢唔会平俾你。咁所以呢，如果你諗住俾销售期又要买一个即係市区住宅，咁你就有心理准备啦，就唔好諗住话哎呀会同即係其他即係区嘅去比较。咁即係尺價有大幅折讓就唔會啦，咁樣咯。 咁所以即係投資者啦，以至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都可以留意翻有呢個情況啦。咁但係更加多朋友可能就喺九龍站嗰度咧，就近排都好似麻麻地，自己手頭都緊啲，咁不如換夠平啲嘅嘢啦。咁一換換嚟大角咀啊，咁大角咀再換，唔知會唔會換得到南昌站？我自己就睇唔到換得到啦嚇，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可以想想度度啦，咁样咁啊，真系即系希望嚟紧经济都好翻啲啦，咁啊，大家唔使大变细啦，咁啊，细变大啊，开心啲嘅，即系谂下都开心啊！朝头早嘅时间，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望买楼，唔好买到切尔诺贝尔啊！ 等你在这崩溃的火山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等你在这倾侧的教堂，这命危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何解心暗起在这朝黑的戏院，坚贞到陪着伟大建筑殉情，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叫世间想起我的璀璨。如若有天这城有见白灰飞破千里，旁人在四川我们留在这地，全望若有命，红路用掉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毒气， 同享这 谁有气罕有生机。草的义务 在决定我的将来，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证明天苦恋这信仰。如若有天这城又见白灰飞扑千里，旁人在世转亦都不走等你，全忘若有命，红浪用掉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完成这压轴戏， 为 落放射尘满地。这件事开始了，继续爱也是某种传奇，才能教会世人学识不舍不弃。世界虽说大，前行和后退也没自卑。情愿抱着你。完成这压轴戏，脚踏这地，同享这毒气，也去守出个生机。 好啦，听过来自 Juno 麦浚龙的《我在切尔诺贝尔等你》吓， 哇！即刻去翻切尔诺贝尔 嘅感觉。系啊，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声效同埋编曲混音吓，即 系呢个 outro 咧系好似文说 Juno 咧做咗呢一分钟咧系解构翻咧，即系当中佢写嘅音乐上嘅呢个男主角啊董哲嘅一个心情啊，究竟喺切尔 仲听紧后边 系啊喺切尔诺贝尔嗰度等人会系点咧？咁啊，大家唔使谂到咁惊慌嘅， 系啊，唔使咁惊慌嘅， 你最多都喺楼。屋企楼下等紧车翻， 系啊，呢、這个钟数差唔多噶啦，架车好快到噶啦，放心啦。 好，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柯士甸道136至138号一间酒吧对开，午夜发生谋杀及伤人案，一死三伤。警方午夜12点几接报，话有20几人在现场打斗。警方到场发现4名伤者全部都是酒吧职员，其中一名36岁男子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其余3人清醒送院，警方正在调查案件。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港时间今朝早六点半过后，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乘搭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特朗普自行步出医疗中心，着上西装和戴上口罩的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他竖起拇指，又向记者表示感谢。特朗普出院之前在 Twitter 说，目前感觉非常好，叫大家不要怕新型冠状病毒，不要被它主宰生活。又说美国已经研发出一些非常好的药物，对病毒有更深了解，形容自身的感觉比20年前还要好，很快会恢复竞选活动。医疗团队说，虽然特朗普未完全摆脱困境，但已经达到甚至是超越所有的出院标准，可以安全地返回白宫。医疗团队将会保持审慎乐观和警惕。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落见总统特朗普似乎从新型肺炎中迅速康复，但强调美国目前的疫情危机仍然未结束。拜登在佛罗里达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说，很高兴见到特朗普周末发表讲话和录制影片，现在又要忙于在社交媒体发放竞选信息。但是拜登寄予特朗普必须听从科学家的意见，又敦促特朗普支持在全国联邦建筑物内强制戴口罩。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时。 啊！呢、這个啊一声之后咧，吓咁啊！早上时间嚟到7:38，咁啊要同大家讲下咧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啦。啊，今日咧上昼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同樣由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咧都係進行射擊練習嘅。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咧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早晨啦！今日咧，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讲下啲贴地啲关香港事嘅一啲体坛大事先啦吓，亦都关抗疫事嘅。咁啊，前排咧，即系上个星期五啦，重开嘅室内篮球场啦，康文署就发出指引啦，每个球场上边嘅球员同埋裁判人数嘅上限咧，应该咧遵照相关队际运动嘅比赛嘅规则。咁啊，虽然打波嘅时候咧限聚令放宽咗啊，但系咧当局咧要求运动员咧都要佩戴口罩落场㗎喎。咁啊进行呢啲室内对制运动呢需要佩戴口罩嘅情况呢维持不变。即係呢啊今个礼拜啊即係今日如果我同我啲队友打波啦喺室内场入面打啦依然係要戴住口罩嘅咁样。咁戴住口罩打波梗係唔方便同埋呼吸困难啦大家諗都諗到啦。咁但係呢更加叫做离奇嘅一件事呢就係裁判点样戴住口罩去執法呢呢、這个呢先係我哋需要諗嘅嘢喎。Barbie 諗得明啊。 係咪因为睇唔到个口型㗎会。 唔係啊係因为要吹口吹鸡啊。 哦係喎、啊。我成日以为呢即係佢哋有时会嗌嗰啲嗌到好大声呢就其实听唔清楚佢嗌咩㗎嘛。是是 是 又因为我又唔識嗰啲行内术语啦。咁所以我就咁讲口罩唔通真係阻咗呢样嘢去睇清楚。喂、哦、原来係因为吹唔到哨子。 係啊即係嗰啲判罚啊、或者呢嗰啲有一个严正嘅執法啦咁样喺 吹唔到咩应该都吹到㗎。 戴住口罩喎、 啊。你嗰个口罩如果将个即 係。篤个窿系咪好似珍珠奶茶口罩。 你如果你即係其实你好够气呢你嗰、那个其实透到空气出嚟㗎嘛个口罩都。 系。 好轻微啦不过当然可能系即係吹得唔大声啦。 系啊咁即係唔知系咪要喺个口罩嗰度篤个窿跟住先可以吹到。 反埋个手指入去个口罩变得唔得呢 好彩呢我旧时细个都有諗过做球证㗎要去康文署或者去呢个体育总会嗰度考牌跟住諗下都係冇諗住考啦。如果唔係呢真係呢个烦恼都考起呀、啊、哦咁样。咁啊呢件事究竟点去解决呢都真係唔知道因为呢紧接落嚟呢喺本地篮坛嗰度呢就会有呢个工商杯啦。咁啊工商杯大家可以睇下究竟啲球员戴唔戴口罩呢第二就係啲球证戴唔戴口罩啦呢、這个。暂时咧个口径咧，口径咧都系未一致嘅咁样。蓝总就话可以咧，有机会向康文署去豁免呢个口罩令嘅。咁但系咧，最新嘅回复咧就系德式咧，暂时都系未能豁免嘅咁样啊吓。咁啊，究竟豁免定唔豁免，要戴定系唔使戴咧？咁呢个咧都系有好多问号喺当中嘅。咁啊，明白嘅，大家都系想叫做同心抗疫啦。但系好多运动项目咧又好难去戴口罩嘅。究竟会唔会系入场之前做一啲仔细啲嘅检测咧，去保障嗰一场球赛嘅球职员以至球证都可以叫做。冇病冇痛咁样打完场比赛呢呢、這个可能呢先係一个比较 持久啲嘅方法啊，我自己觉得咁啊，当然要有关方面去研究一下啦。转个角度咧，讲埋 NBA 方面啊吓 ，NBA 咧啊都睇到啊有个逆转嘅球赛出现咗。嗱，第一场同第二场讲紧就系总决赛咧，都系湖人赢嘅咁啊，但系咧热火队咧终于攀回一成啦，喺第三场嘅比赛啊，115-104咧就赢咗啊，呢一个咧落惨机湖人嘅咁啊，接住嚟咧就要等听日嘅朝头早9点就打第四场嘅比赛啦。咁啊，今场咧热火嘅球星啊 Jimmy Butler 咧就孭起咗啊热火嘅抢分重任，咁啊打得几好啊吓！热火嘅球员咧，美亚斯里安纳咧亦都啊即系抢波嘅时候咧好有发挥啦。不过你话湖人队点解会输呢？好大程度上啊，都系因为 AD 安东尼戴维斯咧打得麻麻地啊，更加录得咧四次嘅个人犯规啊吓，虽然咧就未有退下火线啦，但系防守咧即刻觉得啊绑手绑脚啊，俾热火咧乘机打出一个10-0嘅温啦，咁样咁啊真系打得唔差嘅，咁啊成为咧呢个 Jimmy Butler 上阵45分钟咧20投14中啊，用咗高达70%嘅命中率咧交出40分啊。11个篮板，13次嘅助攻啊，吓系计咧呢个啊，勒邦詹姆斯啦，同埋啊，明叔啊。謝里韋斯啊嚇，咁啊之後咧 NBA 歷來咧第三位總決賽咧收獲40分同埋3雙嘅球員啊，咁啊 Jimmy Butler 果然係打得幾好啦，咁但係究竟打一位嘅球星同湖人有3-4位嘅球星輪住係咁切切咁轉，邊一隊啊會打得好啲咧？咁啊往後落嚟要睇聽日啊第三場嘅呢個季後賽嘅比賽咧，你就會有機會知道更加多啦。轉個角度咧，講個細啲。波啊，讲埋网球方面啦，咁啊，法网咧男单咧，将会展开咧8强嘅角逐啊，其中咧力争啊保纪录啊，第13次捧走咧法国冠军嘅2号种子拿度咧，将会迎战啊年仅19岁嘅意大利球手啊辛尼嘅挑战。虽然牌面上咧完全都系拿度嘅天下啦，但系呢位咧19岁嘅超新星咧喺16强咧就成功击败咗啊吓，这个斯华利夫啦，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啊成为新一代嘅巨人杀手咧？一路爆冷爆到尾咧，咁啊呢个都系值得去大家留意嘅。喜欢咧睇啊呢个网球嘅朋友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咯噃。咁啊，即系网球咧系好好睇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叫做爆冷嘅成果出现啦。我觉得咧近排咧大家咧都喜欢睇一啲咧相对咧爆冷嘅赛果，同埋睇一啲逆转性嘅球赛啊。咁啊，唔知会唔会系大家都喜欢嘅一件事嚟咧？ See you. 知假的到底怎样变明了，那些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来自林家谦的特伦斯梦游仙境。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当然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芭比早啊， 早晨啊，鹏仔。 好，各位晨光嘅听众，我哋又准备咧要飞啦吓、啊，飞去咧，想象一下，我哋飞去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吓、啊。今朝咧就等我鹏仔咧就带大家先走一转咧，就是、美国嘅森林里边，好唔好啊？ 好喎、 啊。美国其实都仲有好多咧，即系系好广阔嘅树林啊。草原啊，以至到咧森林嘅，咁、啊，俾阿芭比，如果你喺郊外啦，即系唔使话去到美国吓，你喺翻香港，即系有阵时可能去下啲郊野公园啊，又或者去郊区嘅时候，如果俾你见到咧蜘蛛网，你惊唔惊咧？ 咁又唔惊。 如果见到一个雷达咁大嘅蜘蛛网咧， 咁都唔惊。喂，见到啫嘛，又咪叫我掂？ 你突然之间行行下，见到一个哇，好似咧成个电视机成六十寸都唔止，可能咁大嘅， 即系人咁大嘅蜘蛛网咯。 细佬哥咁大， 啊细佬哥咁大，喂咁我谂我第一时间唔会惊咯，但会望下只蜘蛛喺边先咯。 系啊，以后系 喺隔篱，你做乜嚟我屋企啊？咁 佢仲可以，佢有八只脚嗰只， 咪就系咯，系啊， 用其中一只脚垫住你，拍你膊头， 喂喂，好淡咁啊， 系咁啊，好卡通系咪？咁好啦，嗱，一个咁大嘅巨型嘅蜘蛛网，若果俾着你喺呢个树林嗰度。遇到你会好似阿芭比咁咁镇定，然之后再思考埋其实嗰只蜘蛛喺边咁样啊？定还是你会惊到咧嗌咗出嚟啊？还是怎样咧吓？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而现实之中咧，又真系咧有啲咁巨型嘅蜘蛛网咧被发现嘅，咁就话喺美国嘅密苏里州保育区，咁就有一个嘅朋友啊，其实都系啲保育员嚟噶啦。佢咧最近咧就喺呢一個嘅郊區嗰度咧，就係、是、發現咗咧有一個好巨型嘅蜘蛛網啊，喺兩棵樹嘅中間咁樣係結咗個網，咁仲要咧影出嚟嘅圖片咧，嗰、那個網大到咧真係好似一個雷達咁樣啊！ 哇，咁好真係好誇張喎、 啊！蜘蛛網應該係疏窿噶嘛，係咪？但係咧可能因為啲光線啊影相嘅時候光線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搞到佢咧好似一個咧真係雷達咁樣啊！哇！直头好似咧白色一片咁样咧，但其实系呢个系阳光折射嘅效果， 即以为佢密密麻麻一块咁样。 但其实佢应该咧都系巨型噶，巨型到系真系好似一个锅咁样咯。 系咯，咁似人哋嗰啲咧，即系天台楼上嗰啲啊，只只接收器嘅。 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张嘅相片咧喺网上post 咗出嚟咧，自然就系引起好多网民嘅热烈讨论啦。咁、有一啲咧就会从一个美学嘅角度嚟到去欣赏呢个蜘蛛网，就觉得咧，哇，其实佢嗰个嘅造型咧，即系佢 圓得嚟咧又好密集啦咁樣。即係好似一啲嘅刺繡咁啊！ 哇 啊！即係覺得咧，哇幾靚喎，好有美感喎、啊。有一啲咧就會覺得，哇好貼近而家咧就嚟到呢個萬聖節啦，真係好有氣氛啊！有呢一張相， 睇相就可以咁鎮定咯。 又真係喎、啊嗯，通常萬聖節好多嗰啲咁樣嘅裝飾咧，都離不開咧係蜘蛛網。 係啊，大隻嗰啲毛毛蜘蛛啦嚇。 你又講得啱啊 ，Barbie！ 呢個大隻嘅毛毛蜘蛛，原來就係屬於咧呢一個蜘蛛網嘅嗰類啊嘅蜘蛛啦。因為有一啲嘅生物學家啦，啲昆蟲學家咧就出嚟表示咧，就話見到呢個咁大嘅蜘蛛網咧，其實咧佢係嚟自相信係嚟自邊一類嘅蜘蛛咧，就係嗰種叫做金蛛科啊，係啦，蜘蛛嗰個蛛啊，金蛛科呢一個科。之下嘅嗰一種嘅蜘蛛，咁佢就邊一種嘅品種啊？你可以想象下就係咧，通常咧個體型較大，同埋咧個腳好多絨毛嗰只 嘅， 係、啊、不過佢哋咧就係攻擊昆蟲同埋烏蠅嘅啫，咁、應該就不過你見到佢都行遠啲啦。 其實咧，我以前喺澳洲試過有一段短時間讀書咧，都係周圍都係蜘蛛噶。你周不時咧行喺街咧，譬如你可能喺啲比較郊區啲嘅地方啦，好似頭先彭仔話齋咧，你真係分分鐘可能留意一下自己啲頸筋嘅即係拖尾嘅部分啊。 佢會楞咗一隻蜘蛛，係 啊，佢會楞咗一隻喺度。我真係試過有一次俾佢楞住咗。 但系佢唔系有毛噶嘛？ 佢就唔系有毛嘅，只不过佢系个身体比较细，但系啲脚比较长嘅嗰个品种。 哎呀，我哋细个时候咧，屋企人话咧呢啲咧擒鹿丝芒啊。 咁所以你就要好小心咁样。我当其时好记得咧，就揾张纸巾就黏住佢系啦，然之后就轻轻力将佢放翻喺侧边咯。 哎呀，好好啊，你即系菩萨心肠啊。 其实唔系因为惊啫，惊噶嘛。 讲多咗菩萨心肠嗰句就啫。 系系。 喂，讲另外一样仲好笑啲嘅，系啦，就系点样咧？带大家去泰国啦，萨瓦迪啊吓， 系啊， 咁咧就去泰国做咩咧？去参观呢个清迈嘅大象自然公园啦。嗱、我哋虽然而家咧就去唔到当地啦吓、泰国啦，咁但系咧泰国呢个大象自然公园入边咧，就最近咧发生一件咧，唉，其实咧。都是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咧嗰、那个画面实在、那个结果咧令人真系忍俊不禁啊！ 哎呀， 系点样咧？话说咧，元芳咧就要去帮啲大笨象咧清洁啦。咁、其中咧就发现有一只咧年迈嘅大象，即系话咧年纪唔细啊，老象嚟噶啦。咁佢点样咧？佢便秘啊！ 哎哟！ 大笨象便秘咁点咧？系咪个样会谷住你睇到嘅咧？ 系咪可能系个 pat pat 附近嗰啲位置肿起啊？会唔会啊？ 呢、這个兽医会知。好啦，于是兽医嚟到啦。咁啊，明白。哦，原来系便秘。好，用呢个解决方法啦，就系、好似人咁灌肠。 哦， 灌肠你要帮佢通下啦。灌肠、哦， 系 咁即系话咧，喺佢个pat pat个位置嗰度就系灌啲水入去，就帮佢通翻出嚟啦。大笨象首先，大笨象佢系企喺度嘅。 系啊， 你嗰啲员工咧，嗰啲公园嘅人咧，帮佢灌肠都系咧，就咁将条喉咧就系、放入去，然之后灌咗水之后，咁佢企喺度噶嘛，咁佢跟住排翻嗰啲水出嚟，连埋佢嘅便便咧排出嚟嘅时候，都系人咁高咁样。 系啊。应该仲要对到正一正添， 冇错。于是咧，一个影片就影到啱啱好，大笨象咧就即系灌完肠之后咧，佢就倾巢而出啦。 哇，成功咗啦！ 哇，好似灾难片咁样，就向住咧 倾泻啊， 向住佢帮佢施以援手嘅三名员工咧，就哇中正黄金啊头奖啊，好似如泉涌咁样啦，喺佢哋嘅全身咧发放啊！不过唔知个味道系点样啊！ 哇，唔想知啊！ 唉，不过咧，佢哋都真系嗰几位朋友啊吓，帮呢个老象嘅朋友都算系唔错噶啦吓。咩唔错咧？佢人品唔错，因为佢哋仲识得笑啊。 为何问一点给你最大乐？

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喺津桥。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细 B， 你有冇搞错啊？个办公室乱成咁，快执翻整齐佢啦！ 李 Sir， 你知唔知啊？我系艺术家嚟噶，越凌乱咧，越会激发起我嘅创作灵感噶。 我净系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立立乱啊，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例如跣亲啦、棘亲啦、撞亲啦咁样。 吓、啊，关事嘅咩？你间房够乱啦、啊！ 仲驳嘴？唔该你留意 Ma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讲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嘅重要啊！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星期二的朝早啊，八点十一分啊，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啊，仲有我的拍档系有 Barbie 同埋阿 O。 早晨， 早晨朋友。 好啦，咁今天咧就嚟到呢个八月二十啦，农历方面，咁今日咧就通胜话适宜做啲咩咧？我做咗噶啦，之前理发啦。 系啊， 今日适宜嫁娶喎、 哦，好日子。 仲有做针灸喎，今日适宜啊，比较特别啲喎， 读下佢 先。好少 听，好少听，同埋好少见到，所以我都读俾大家听。 打通任督二脉啊， 今日好啊，哇，啲经络都通晒啦。 系啊，好嘢，好嘢。 好，仲有今日适宜咧，就系祭祀啦、会亲友啦，仲有系啊进人口，好特别啦呢一个称呼啊，进人口啊。咁啊忌咩咧？今日忌探病，仲有咧入宅、开渠、伐木啊，呢啲安葬都话今日咧不适宜，咁啊呢个俾大家参考嘅啫。咁啊至于今日咧天气又得唔得宜咧？今日吓， 今日咧大致多云，天气系稍凉啦。咁啊初时咧就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今日卒之掂唔到三字头啦吓、吹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啦，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啊！ 咦，咁似乎真系越嚟越好天 了。系啊，好似几正呢啲天气都。 咁如果真系咧，按照翻我哋啊心目中或者印象中啊向来嗰个秋天嘅感觉咧、就 系 咁噶啦。天晴得嚟咧，晴朗得嚟咧，又有啲凉风咁样，又唔会热辣辣啊，成身汗啊，搞到个造型都肉肉酸酸咁嗰啲。 希望维持得耐啲咯。过往咧， 我好中意听你嘅耐。爱字啊， 系啊， 你再讲一次啊。 希望维持得耐啲啦， 真系好听啊，个鼻音好正、啊。 過往嗰十年咧，其實 都是十幾人我除咗一個同事會有咁靚嘅鼻音之外，你係第二個啊！ 偶然咧，偶然發得好啲啫。 你唔問我第一個係邊個嘅？ 唔好啦！ 我想知道第一個係邊個 啊？我知啊，係啊，我知啊，佢即係前輩嚟嘅，前輩嚟嘅， 好大嗰只添。 係啊，你點會唔知道啊？個個都要知㗎，做廣播啊！ 哎呀，嗰位大前輩， 係啊，大前輩， 佢都轉咗櫃啦。 係咩？轉咗櫃啦？ 係啊，凍啊嘛。 好啊！ 喺衣着上， 系 唔好意思吓，我暂乱咗你个病， 唔紧要。我话呢种秋天真系好舒服嘅，好似头先拍嘢， 好冷静咁样翻翻。 有十几日，往年得十几日呢啲天气嘅啫，大概 数住添。 系啊， 都系咁上下，两个礼拜到冇啦。 呢啲就系 camping 啊，叫做放风筝啊。 哎呀，好耐冇做过放风筝放纸鹞。 系啊，秋天去郊游嘅好天气咯，呢啲就系 真系几好。如果话搵一日咧。即系约埋朋友，而家唔得啦吓。可以约嘅，约三个啦。 系啦，最多约三个啫， 三四个啦。 不过其实放纸鹞、放风筝又多人就冇乜意思。 系啊， 你斩变咗界鹞咁嘅啫，成班人咁样争住。 都几多地方可以做到，譬如中上环嗰个中山公园啊， 可以噶。 可以啊，跟住同埋呢一个大澳门又可以放下风筝仔咁样咯。 我就系试过，即系咁耐以嚟咧，较为近代一啲咧， 系近代啲， 都系拜电台所赐咧，就去过大埔嗰个公园咧。 哦，记得海滨公园。 系啊系啊，好似都系因为做唔知太阳计划定咩咧。 系啊， 所以结果我之前 你未喺度噶，我第一年喺度。 系啊，你未出世啊，巴比啊， 我第一年。 边有咁耐？唔好呃我。 嗰阵时就去西 visit 啦。 佢有個奧運塔嘅，跟住彭爺要領軍嘅，即係總之當年神光第一線， 我記得好清楚 啊！ 真係 領軍，係啊！我有份做 creative 噶嘛，因為 我又唔記得有咁 creative 啦。 唔知原先喺嗰度要跑個唔知三 K 定十 K 噶，有個 event 咁 樣啊， 類似 咁 嘅。咁有啲朋友本身已經喺嗰度放船仔啦，玩啲電動， 幾好喎！有得放船，有得放紙鹞。 係啊，咁就於是乎啊，唔知點解邊個咁醒啊，打。有風箏令子要喺嗰度玩咯， 我即係唔係活動之一嚟嘅， 都話去西邊。 我以為係嗰啲咩儀式嗰啲咧，放風箏。 唔會啦，咁多風險，放風箏因為飛唔起，咁咪麻煩啊！真係。 咁啊，好，等我又諗佢先。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 敢作 敢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8:16，我哋要进入个市啦。 系啊，今日咧即系同彭仔一齐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 ，Kenny 早晨啦。 早晨 ，Kenny。 早晨。喂，睇翻隔晚美股先啦，道指咧升465点啊。特朗普預告出院，令到咧成個股市都好亢奮啦， 係啊，好錫啊特朗普。 係啊，喂，原來大家對特朗普幾好嘅喎， 係咯， 咁樣，咁特朗普又對個股市幾好嘅喎，咁樣，咁啊，咁啊，我哋先講美股方面啦。咁啊，琴日港股都升嘅，升300多点啦。咁啊，冇北水嘅情況底下，升300多点都算幾叻仔㗎啦。咁啊，關於個市況方面，十月開局啦，咁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下先啦。 咁啊，當然就十月開局方面咧，就叫氣氛好翻啲啦。咁啊，當然頭先提到啦，就冇北水嘅成交比較少啲啦。咁就另外睇翻就因為即係。我哋放假時間咧，就美股就因為都特朗普因素曾經跌過一跌嘅，不過後來就好快好翻啦。咁所以變咗就那個美股方面咧，都叫做反映到其實個氣氛都尚算係 OK 嘅。咁同埋今次特朗普咧就病一病嘅話咧，大家又 從正面嗰邊睇咧，可能就對佢嗰個選情有機會咧，就係變咗一啲即係幫助都唔出奇喎，亦都係可能咧令到佢又變成另一個咧，就係對抗呢個疫症嘅英雄喎。咁啊，形成咗咧個氣氛上邊咧喺美股係 OK 嘅，咁所以變咗港股都受到感染咧，就係好咯。咁同埋港股之前咧，其實都由高位即係上個月啦，都調咗千幾點落嚟啦。咁所以變咗我諗我哋成日都講佢而家都係一個上落市嚟嘅，即係我又唔覺得佢話會好衰咁樣。雖然個上升動力唔強，但係都唔會話太差咯。咁再加埋內地方面咧，就嗰個黃金週假期咧，見到嗰、那個接待旅客嘅人數好勁，我四億幾啦。咁旅遊嘅消費方面講三千幾億啦，咁都係消費氣氛啊、內需氣氛都好好噶。 咁大市就咁樣走向，睇翻琴日啲個股都幾好啊嚇。咁撐起大市，包括有友邦啦，獲得呢、這個金融機構上調個目標價啦，咁啊幾好啊，貢獻恆指咧即係接近88點嘅升幅啦。咁啊騰訊、阿里巴巴、小米咧都有得升嘅，升翻高少少啦。咁啊頭先 Kenny 都講啦，內地黃金週嘅銷情暢旺啦，咁樣嗰啲內需股都升。咁但係呢個又要問下 Kenny 啦。嗱，之前有啲朋友譬如買咗噶，咁但係你知道。內地黃金週的效應理論上就差不多噶啦嘛，咁啊，琴日升一升是不是時候？今日都見價位幾好，都應該獲一獲利呢？ 我覺得將部分獲利都可以嘅，因為睇翻其實嗱裏邊啲內需消費股啦，譬如餐飲啦咩。呢、這個係海底撈啊，九毛九嗰扎，其實一路都好強勢嘅。咁只百勝中國亦都升翻上嚟啦。咁另外啲體育用品啊、李寧啊、安踏嗰啲，其實都係一路好強勢。就算個市調咧，佢都唔調得好多。咁所以變咗其實都即係我覺得個估值就唔算平嘅，但係咧就投資者其實個興趣咧都仍然喺呢啲咁嘅股份度，因為最主要其實嗰、那個內需啊、內循環啊呢啲。國策方面咧，都肯定會持續一段時間嘅。咁同埋你而家其實出口就好難搞噶嘛。基本上就算你內地復工復產，但係你出邊基本上即係美國啊或者係歐洲方面咧，仍然都疫情嚴峻啊嘛。咁經濟其實當地都真係差噶。咁所以變咗好多出口嘅行業都大受影響啦，唯有出口轉內銷咯。咁另外就一啲比較高端嘢啊、敏感啲嘅嘢又受到制裁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唯一可以推動經濟體個內需消費。咁呢啲股所我覺得都仲係強勢嘅，咁但係如果你有錢賺嘅，你咪分批逐啲獲利佢咯，咁但係就唔好期望話哇跌翻好多俾你買翻咯。 係，咁呢啲散户股民咧自然會有考慮啦。咁話曬咧，投資市場上邊咧，即係各類型嘅投資者都有，有啲好進取嘅嚇，但係有啲咧就好穩陣嘅，係即係有少少飲下茶咁就好滿意噶啦嚇。咁呢啲會唔會就係咧？咦，嚟緊要考慮咧，政府推出呢一個新嘅 iBond 啦嚇。而家講緊咧，即係有好多啲朋友研究緊究竟入唔入場啦，即係好唔好去認購下咁啦？有一啲嘅評論啦，同分析咧，直頭講話建議全家都買啊！ 係啦， 即係究竟呢一個嘅嚟緊新一期嘅 iBond 啊，即係值唔值得去揾啲錢嚟去參與下咁樣咧？阿 Ken 有咩意見啊？ 值唔值得就睇，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唔同投資者有唔同嘅口味嘅。即係如果你從風險角度咧，我覺得就極低啦。基本上我可以講話冇風險啦。因為最主要其實政府已經保底咗你，起碼有2% 嘅回報啦。第二就係個發債體嘅香港政府啦，即係你唔信匯豐都信香港政府啦，係咪先？咁所以變咗佢出現唔還錢嘅機會咧，就係好低啦。咁所以變咗我都喺從風險角度嚟講咧，就係低嘅。但係從回報角度嚟講咧，都係低喎， 兩厘。 係啦，因為你雖然係同通脹掛鈎啫，但係你其實而家全世界嗰個通脹情況都好特別嘅，即係佢係咧。資產就好大嘅通脹啦，你大家見到樓市啊、股市升咗好多都知啦。但係實體經濟咧就冇乜通脹，因為實體經濟真係唔係好掂。 咁係好多大平賣啊！ 係啊，工資咧就肯定唔會加乜滯啊。咁即係你核心通脹咧就冇乜料到嘅。咁所以變咗咧，你睇翻個 CPI 嘅話咧，你唔會期望過高咯。咁所以變咗你個回報都係只限於呢個係。2-3% 到已經好好好好噶啦，咁睇你個咩角度咯。 係有啲講法都話，與其你係即係諗住嗰嚿錢都係擺喺銀行嗰度，即係存。普通咁樣存款嘅時候， 定期都可能差唔多嘅。 定期都冇做嗰種啊，係咪啊？ 冇肯定冇2% 咁多。係啊，好多定期都係講1%留下。 除非你做外幣啊。 系你系外币，你就有个汇价风险啦。呢、這个你留意喎。佢而家呢个系完全冇汇价风险噶嘛，因为港元嚟噶嘛。咁但系汇嗱外币你小心啲啦。你虽然可能个息多啲，可能系3%，但你汇价嘅波动一喐就唔止2-3%啦，可能个息都冇晒啦。 系啱嘅吓，咁所以就如果你真系本身都系港币， 系 又冇乜冇乜谂住做啲咩， 系啦， 咁可能真系咁啊 ，iBond 都 iBond 帮到你啊。系咪 ？iBond 就唔系同呢个股票或者其他投资去对比嘅，应该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同定期存款咯，即系我觉得佢安全过定期存款，因为你嗰个政府嗰、那个 佢唔会走佬嘛， 信贷嘅评级一定高过私人银行啦。 系咁啊，所以即系散股民都可以留意翻啦。咁但系有啲又会进取啲嘅，拣横掂都收息，梗系拣啲蓝筹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究竟嗰啲大蓝筹， 股价嘅波动嘅 系啊， 同埋好公平嘅。 系啊，同埋到时除净嘅时候又系可能另一个世界。 冇免费午餐嘅呢个世界。 系啊，咁啊，总之就十月睇实啲个市况啦。暂时 唔好咁多惊奇啦， 系啦，唔好太惊奇咁。咁就好啦。 大家记住， 听唔到听唔到，你讲 咩 话？ 功课啊？ 十月系 Halloween 啊嘛， 系 Halloween 啊，系月尾添啊，仲要 系唔好太惊吓啊，咁啊，所以今日咧都同 Kenny 讲住咁多先啦，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听日啊再倾啊， 唔该 Kenny， 拜 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翻工翻学成日都搭港铁，大家有冇留意港铁站墙身唔同嘅颜色？又知唔知道背后有咩意思呢？地铁开通初期，由于站内缺乏自然光，所以设计师在墙面都配上不同的抢眼颜色，一方面令到月台不会太阴暗，另一方面都可以给不识看站名的乘客都知道几时要落车。例如中环、旺角、荃湾这些大站都是用红色作为墙身的主色的，方便提醒乘客转车。而部分车站带有颜色字的，好像黄大仙站就用黄色，蓝田就用蓝色，感方便乘客辨认。部分地铁站的用色其实都别具含义的，好像太子站就用紫色，因为紫色在西方国家有代表皇室贵族的含义。不过去到近年，这种运用颜色辨别车站的方法就已经减少了使用了。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8:26，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如果系想咧问股票嘅朋友咧，就记住我嘅电话号码1872388啦。O 咧都准备咧要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啦，佢又听紧啦吓。第一个人听咧，我有10条线都系假嘅，咁所以请你咧系耐心等咧，等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8:30咧，同大家八一样嘢啊！ 好啊，八乜嘢咧？ 最近咧，收到呢个江湖上咧有一啲嘅消息咧，就讲到咧呢一个嘅娱乐圈之中咧，都好多朋友咧多才多艺嘅，系嘛？咁所以咧就向来咧就好兴形容一啲嘅艺人咧，即系多功能嗰啲咧，以前就叫咩歌影视三妻咁样。咁其实而家咧，即系范数越嚟越多，可能而家就叫由歌影视三妻变歌影视播啊，然之后跟住歌影视播加埋剧啊，即系舞台剧啦，可能又系咪？而家可能又歌影视播剧，再加呢、這、一个可能系KOL 咁又 系啊，网红又系多一范 系啦，啊咁啊越嚟越多啦。好啦，咁啊话说咧就原来嚟紧咧喺呢一个嘅歌坛咧。 即係唱歌方面咧，都會有一啲朋友咧加入。咁其中咧就有個江湖傳聞就講緊咧，有一個都係相當之有實力嘅男藝人咧，即係演員啊，喺呢個公仔箱嗰度咧係即係叫做旺開嘅，係啦，都係一線嘅啦，係啦。主角开嘅、 嗯， 啊做开阿一嘅， 系 系啦，咁咧都会咧，有歌唱、 哦， 都会出歌、哦 嗯， 有派台、哦， 哇、嗯， 系咁好期待啦，系十月份会发生嘅， 咁好快嘅啫， 好快啊，咁呢位嘅男演员嚟噶。讲埋嘅性别 系啊，你头先都讲咗男演员，咁但系男演员如果你讲到话做紧一线公仔商，啲年纪都应该唔系话好细噶啦噃， 唔、算好细，但系又未至于好大年纪，系如果出到嚟嘅话咧，嗱佢咧又唔同于咧有一啲嘅喺公仔商嘅男一咧。 嗯 又唱翻歌嘅， 佢未试过嘅，从来都。 譬如你话我开名啊，譬如你话黄浩信咁，咁佢本身系唱歌嘅，后屘先至去咗拍戏嘅啫。 呢个唔算惊喜啦。 系啦，咁所以佢之后而家红翻之后再唱翻歌咧，咁你个、你都 make sense 嗰件事，或者有迹可寻啊。咁但系咧，我收到呢一个江湖传闻嘅嗰位嘅男演员咧，佢咧就。向来就唔多觉佢系唱歌底嘅、只系知佢咧系选系咪选美嘅嗰啲叫做，即系男人都有选 美啦， 出身嘅朋友嚟嘅啫。啊，佢嘅爱情生活就好丰富啦，经常被报道。咁但系咧，真系唔知道原来佢都唱得嘅。 哦，系咪已婚人士嚟噶？ 未婚。不过就有。名花有主，名草有主噶啦。 估紧系边个嘛？ 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得讲一两个嘅啫。咁啊，期待十月会唔会听到佢嘅作品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有酒吧职员凌晨怀疑因为限聚令闩门，要求顾客离开而遭到袭击，造成一死三伤。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警方凌晨近一点接报，话喺柯士甸道136至138号一间酒吧对开，有20多人喺现场打斗。警方到场发现四名伤者全部都系酒吧职员，其中一名36岁男子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其余3人清醒送院，佢哋年龄33至48岁，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教育局上个月下旬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话该名教师在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是严重专业失德。教育局说有关教师有足够的申述机会，局方充分考虑申述内容之后才作出决定。涉事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使用过有关教材的教师分别接获谴责信和书面警告。据了解，该名教师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教协认为局方取消教师的注册是处以教育界的极刑，程序并不公义。教协正是协助相关的教师上诉。教协又批评局方没有认真听取涉事教师的答辩，就单方面作出判决，并向学校校长和老师分别发出谴责信和书面警告，是恫吓学校管理层的卑劣行为，认为是绝对不能接受。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港时间今朝早6:30过后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乘搭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特朗普自行步出医疗中心，着上西装和戴上口罩的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他竖起拇指，又向记者表示感谢。

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扫管笏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智乐花园；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排到去耀安村。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迭，卸下无助的一步。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啱啱好8:40，早晨，继续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再加埋 Barbie 咧，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嚟睇下呢一个咧，嚟自香港经济日报今日嘅港文当中咧，就报道话啦，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就持续。嗱，本港寻日咧系新增有11宗个案嘅，咁当中两宗就是本地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居住在青衣的46岁女文员，那个潜伏期曾经是去过尖沙咀港威酒店是吃自助午餐的。咁而早前確診嘅27歲泰籍家庭主婦，懷疑咧係講大話，誤導咧衛生防護中心。尋日咧新增另一宗本地個案咧，係一名38歲泰籍女子，佢同住嘅朋友亦都咧初步確診。咁當局發現啊，呢一名初步確診嘅女子咧，曾經係同27歲泰籍主婦結伴行街。咁佢嘅説法咧，就同主婦之前指朋友已經翻咗去泰國啦，呢一個資料咧不符。咁防護中心就話咧，會向泰國方面確認，不排除咧會提出起訴啊嚇，咁所以呢個好重要啊！大家真係喺呢啲咁樣嘅逆境之下咧，就千祈唔好隱瞞啊，要係清清楚楚咁樣咧，係講翻出嚟。如果唔係，即係係咪起訴你係一件事啦，然之後另外一件事就更加嚴重嘅，有機會咧係因為你嘅錯誤嘅資料或者你講大話咧而累到咧呢一個疫症咧又唔知點樣失控啊，咁就何必咧？係咪？好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咧喺市面上面咧，本港呢個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啦，咁復面授課堂啊，即係話咧恢復翻面授課堂之後，首次有學校停課兩日。 咁呢个就系青衣长安村嘅宝良局曹金林夫人幼稚园证实，该校一名幼儿班学生嘅母亲是前日確診的，那位27歲泰籍家庭主婦，曾經在潛伏期內是送子女回學校，但沒有進入過校內的，而學校昨日通知家長，按教育局建議昨日開始暫停面授課堂以及校內活動兩日，並且在昨日就為校舍進行全面消毒的。咁呢個嚟自今天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跟住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專題新聞啦。講到國泰航空公司就盛傳炒千人啦，就話唔排除任何可能。咁因為管理不善而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跌出三甲嘅國泰航空，同埋佢旗下國泰港龍航空咧，就獲得政府注資近300亿元，同埋批出第一期保就業計劃7亿元嘅工資補貼之後咧，就而為呢個大裁員鋪路。外界盛傳咧，國泰咧最快喺今個月內咧會向超過1000名嘅員工派大信封。国泰早前放弃申请政府第二期的保就业计划，意味着不需要承诺不裁员。据了解，国泰今日起就和港龙航空公司的空勤人员协会等多个工会会面。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昨日就和资方会议之后就提出，他说会面主要是讨论集团的重组方向，期间呢就未有提过裁员一事。咁啊，劳资双方咧都系同意应该咧尽力保留最多嘅员工人数。咁不过咧，资方就表明啦，唔排除任何可能性，暂时就未有公布任何消息嘅日期。咁啊，预料咧下个星期咧就会再有会面嘅。咁啊，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仪就指出啦，国泰作为一所大型嘅企业，每个月咧都烧钱啊20亿元。咁加上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咧，只系咧规定企业今年6至8月期间咧系不得裁员，认为国泰咧冇必要咧就系延迟裁员嘅决定。佢就批评啦，国泰嘅态度咧系大耍太极，但系咧就相信今个月内咧就会裁员啦。机场空运员工协会就指出，国泰和港龙作为龙头的企业，如果是带头裁员，恐怕就会成为其他公司的仿效对象，继而触发裁员潮，对于社会的影响深远和广泛，认为裁员绝对不是首选的方案，呼吁资方以其他的方案代替的。这个来自今日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麻烦 Barbie， 跟住下来和大家转看一下香港文汇报今日的港文消息了。当中咧就见到咧佢哋嘅头版头条咧就系讲到话教育局啊，寻日公布咧就经过深入调查同埋纪律程序之后咧，就喺九月下旬啊，依据翻教育条例取消咗一名咧系教师嘅注册噶。咁嗰个事主咧就不能够再喺本港学校任教啦。咁呢一次咧系修例风波以嚟咧首宗因为专业失德而被钉牌嘅个案。咁涉事者咧就系九龙塘宣道小学教师，咁教育局透露咧就事主有计划地喺佢设计嘅教材啦散播港独信息，有唔少内容啦属于扭曲同埋偏颇，咁对学生构成咧系严重损害噶。咁局方并就该校校长以及系副校长嘅监管不力咧发出谴责信噶，并且咧就向系冇考虑内容不当，照样使用港独教材嘅其他教师咧就系发出书面警告噶。咁而教育局咧，寻日表示咧，自去年六月至到今年嘅八月啊，教育局咧接获有247宗教师喺社会事件中涉嫌专业失德嘅投诉，至今咧有204宗已经系大致完成调查啦。咁而其中咧有73宗咧就唔成立嘅。咁你减一减条数咧，即系约莫仲有成130宗，即系处理啊。分分鐘都成立噶啦，即係算係叫做如果不成立嘅73宗，咁佢已經大致完成調查嘅204宗，咁啊有數得計啦嚇。好啦，咁剩翻落嚟嘅就住嗰啲成立嘅個案，教育局咧經過深入調查同埋公允嘅紀律程序之後咧，就喺今年嘅九月下旬取消咗一名教師嘅註冊，就向21名教師係發出咗譴責 以及咧就系12名咧系教师咧就系发出书面警告，仲有咧就系19名教师咧就发出呢个书面劝谕，仲有咧就系向18名教师咧就作出口头提示噶。咁呢度加加埋埋咧都接近100人啦吓，咁就仲有可能成30人咧就未知系点样会系。處於一個咩階段啦嚇，或者個結果會係點樣啦？咁而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咧，被取消教師註冊嘅個案咧，局方認為啊，涉事者係嚴重專業失德，其設計嘅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同埋工作紙有計劃咁去散播港獨信息，咁呢一點係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喺基本法下憲制同法律地位，而涉事者喺課堂散播港獨信息，顯然就唔係一時疏忽，而係有計劃嘅行為啊！咁當中有唔少內容係屬於扭曲同偏頗，係絕對不適合小學生咁講嘅。呢個嚟自今天咧香港文匯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明报嘅港文咯。讲到琴日啦，录得最高91毫米雨量，系高于纪录嘅红雨旺角水浸。嗱，琴日朝头早咧繁忙时段咧就暴雨来袭啦。天文台先后发出咗黄色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且一度录得咧80至91毫米雨量，高于天文台10月份咧1小时最高嘅雨量纪录噶。嗱，琴日旺角嘅亚加老街同埋洗衣街交界咧就水浸啦，黄泥水咧就淹浸行车路。至于土瓜湾江西街一带咧，亦都系水浸到及膝噶。见到有市民咧就系卷起裤管咧涉水而行嘅。咁渠务署咧，琴日就一共确认咗6宗嘅水浸个案，全部咧都系位于九龙区噶。当中1宗咧就喺旺角洗衣街，而其余嘅5宗咧都喺九龙城区嘅。就住洗衣街和亚街老街交界的水浸，处方初步调查就发现了，他说该处的马路雨水集水沟是有淤塞的情况，雨水未能够及时排走，有关部门已经完成了紧急的清理了。处方亦都发现附近一处的工地是有泥水流出路面，可能就导致到该处附近的集水沟淤塞，已经要求有关的工地執行修正的措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渠务署就表示啦，雨水咧系会透过有斜道嘅路面咧流往路旁嘅集水沟，咁再经地下嘅排水渠咧系排走噶。所以咧喺行人路上面咧嘅地砖，如果施加胶水咧，并唔会增加水浸嘅风险。咁亦都引述咧路政署嘅行政人员嗰啲行人咧就话咧嗰啲地砖咧并冇咧系施加胶水，咁所以咧就唔造成咗咧话会影响或者有淤塞嘅情况嘅。咁至於土力工程署前署長陳建石就表示啦，已經發展城市中咧，其實咧喺95% 嘅水分咧靠地面排水系統排走，只係得5% 咧係依賴滲入地排走嘅啫。咁所以咧就講緊咧，其實呢一啲嘅水浸咧，同嗰啲地下水渠咧關係就唔大，反而咧就同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啦，譬如可能啲溝渠淤塞啊，或者係啲工地咧可能有啲嘅泥水咧導致咗相關嘅情況咧係有關係嘅。咁呢一個咧係嚟自明報嘅報導。 啊，各位。公務人員的名字挺啱聽， 係 啊，阿建石啊，佢就係做嗰個土力工程師，真係好啱啊！有陣時啲朋友咧，嗰啲名咧好配合佢做嗰份工噶， 抵佢嗰個職位啊！ 啊，真係唔請佢唔得啊！真係好啦，唔該曬阿 Barbie， 跟住同大家睇《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今日嘅港文咧就有呢一單都全城關注嘅新聞啊，就係、是、講到話咧，呢、這個。台港政府即是台湾和香港政府继续就住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就去台湾投案一事就有些拉锯，令到陈同佳能否在今个月底出狱满一年前成行就再添变数。台湾方面就是连环出招，陆委会炮轰香港政府拖延近一年仍然无所作为之后，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日就指 陳同佳不能以自由行的方式去台灣，咁兩地政府應該係先溝通，批評港府咧就用不著推來推去。咁協助陳同佳嘅管浩明牧師就指咧，台灣律師已經收到陳同佳指示就案件同台灣當局會面，更加話咧今個星期會較明朗。咁而《蘋果日報》接觸到接辦陳同佳案件嘅台灣律師，咁佢就指咧暫時係冇評論啦。咁而台灣方面堅持咧就要透過官方渠道去溝通，表明透過律師嚟到去傾咧係冇意義咁講嘅嚇。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今日蘋果日報嘅報導啦嚇，港文報導。 好，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新入职公仆宣誓样本出炉，咁啊月中执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上个月见公务员工会讲解宣誓事宜，事后咧佢曾经透露将会喺今个月咧发通告俾部门，交代咧有关新入职公务员签署声明嘅安排。咁啊，据悉政府琴日咧已经向四个中央评议会咧发出一份预览版嘅通告，并且咧系附设一份声明嘅样本，内容包括要求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同埋向特区政府负责。咁啊，签署声明嘅位置咧需要同时写上公务员嘅姓名啦、职级同埋身份证号码。据悉通告提到，如果入职公务员是拒绝签声明等，是等于不接受入职要求的。当局要求工会今个礼拜之内就回复，预料今个星期尾至到下星期初就会正式发通告了。咁啊，據悉啦，咁佢話公務員事務局咧，琴日分別向四個中央評議會，即係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會同埋紀律部隊評議會咧，係發出咗預覽版通告，諮詢佢哋咧對新入職公務員簽署聲明嘅意見噶。而當局表明通告咧係機密文件，不容對外公開。咁啊，唔知道之後會唔會都見到呢一份嘅內容啦。 我都想見下。 係咯，等下先啦、 我哋電台都有啲新入職嘅公務員同事嘛， 即係可以問佢哋嚟睇下。 係啊，問佢哋八下， 好啊， 睇啲嗰個文句點講嘅。 好啊，好啊。 如果唔係我就可以默翻出嚟，自己都喺個位嗰度念下。 自己簽下先啦、 啊。自己念下，或者拍條片咧，拍自己念完之後。 幾忠心。 係啦，隨時攞出嚟 stand by。 嗯，好啦，呢個係《星島日報》嘅報導啊。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啊，黄梅姐 ，Barbie， 哇，好唱口啊，黄梅姐，今朝系咪因为秋风起啊，啲秋装可以着出嚟啊，更加明艳照人呢、 啊？啊，仲以为你话秋风起边个肥、啊？ 梗唔会啦、啊，应用唔到去你嗰度噶呢一句对白系。 哎呀，唔好咁讲啊，有阵时啲嘢咧好小气啊，你一话唔系咧，就应验晒喺你身上啦、啊、吓、啊。好，我哋讲翻啲咧。 啊，正经得嚟又开心嘅时候，嗱，呢个咧疫情之下，好多朋友咧就冇得去玩啊。所谓冇得去玩咧，就系离开香港出埠去旅行咁样就冇啦吓，咁啊少之又少啦。大家咧就除咗话咧喺本地发掘一啲咧系景点啊，同埋系去啊郊野啊，或者系啊留喺屋企嗰度咧去打发时间去玩乐之外呢，哈，真係好嘢啦。而家呢啲商场啦亦都呢諗到啲絕招啦，就去让大家心灵上呢都慰藉一下，有得去下旅行啦。嗯，点样去呢？ 点样啊， 係扮去旅行，扮飞出香港。 我諗到首先要執劫先。跟住再拖劫去商场，但做乜嘢我就唔知啦。 我如果我系嗰个商场，我就会谂啦，我会叫嗰啲商户咧，即系全部讲唔同语言去招待嗰啲客人。 系、哦， 再叫啲客服人员着啲航空业务嘅衫，譬如空姐、空少。 哦，扮空中服务员噶系咪啊？ 系。 咁咧呢啲可以考虑啦，但系已经有一个城市嘅咧。即係已經係搞掂咗啦喎，係乜嘢咧？就話算咧喺尖沙咀嗰處咧，就有個大型商場咧，由依家已經開始咧，就喺佢哋咧商場裏邊有一個嘅觀景點啊，整咗咧一個嘅打卡位啊，係點嘅咧？佢係有啲露天位置啦，咁、就整咗個登機閘口啊！ 哇，梅姐登機 係啦，就係、是、啦，整咗個咧機場登機閘口，咪有條藍色嗰條柱嘅、啊啊啊， 即係啲電視劇咧，通常就話哦，你要去加拿大，永遠都唔翻嚟香港啦，咁樣跟住就 喊曬。然之後有個 number 嘅 航班號碼目的地 啊，同埋嗰條柱嘅大 number。把自己好啦，咁跟住咧，好多时候啦，我哋喺出发前啦，喺度等入闸啦，等上机啦，就会好多时候自己作为旅客都会喺嗰度打卡噶， 打 机场啊，香港机场。 但有啲明明其实系飞泰国咧，跟住咧去咗布宜诺斯艾利斯嗰度打卡咯。 嗰条柱啊嘛， 系啊，成日都系咁噶啦。 好啦，原来玩呢、這个。呢一個嘅商場整咗個咁嘅閘口位，咁就俾大家咧可以喺度咧影翻啲登機相，就叫做咧偽旅行。 真 係即係扮旅行啊！ 心靈上氹下自己開心啊！呢啲 哇，真係好嘢啊！完全即係照顧到咧香港人嗰啲咧，即係咩三板衝包艇啊！ 真係有一種咁嘅感覺， 真係好開心，我都好想即刻飛去影翻張相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咧就系艺旅行都有商机啊，翼下炮艇都变飞机啊！ 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啦。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嘅支路咧都仲系繁忙，龙尾就喺朗庭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柯达大厦，西行在李景湾。东隧的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 喺九龙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轮道挤塞，龙尾喺弥敦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就喺柯士甸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欣安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反方向入返去大埔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嘅9:07嘅时间，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到10月开局咧，好似几好下，隔晚美股又咧升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冇北水嘅情况底下咧，都依然升308点啊吓。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是啊，睇翻美股嗰方面咧，个市场气氛又好翻啲啦。咁主要咧都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咁肺炎嗰度咧，个情况咧就冇预期之中想象中差啦。咁同埋咧预计咧都可能咧好快可以出院啦。咁市场嘅消息对于有关嘅消息咧，其实都解读为咧，即系除咗特朗普好翻之外咧，咁另外咧都系对于地缘政治个风险其实都有所降低啦。咁呢方面咧都刺激翻咧美股做好啦。咁道指昨日咧，隔晚咧都收市升咧超过400几点啊！咁所以对于港股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咧，相信有一个唔错嘅开局啦。咁但系睇翻啊，昨日咧港股嘅表现咧，咁就呈一个咧高开低走嘅情况咧。咁虽然咧一度咧其实都升超过500几点啦，咁上翻24000嘅。咁但系收市嘅时候咧，都虽然都系有升嘅，咁收市嘅时候咧就升300几点啦。咁收幅咧就略为收窄翻，咁咧就未能够咧企稳咧喺24000点呢个关口啦。咁其中咧 ATMX 咧虽然咧有得升嘅，咁但系全部咧都系阴烛收市嘅，咁反映咗咧其实个上升力度咧都唔系话真系太足够啦。咁睇翻其实内地 A 股其实都继续咧，因为国庆长假期咧继续休市，咁所以港股短期嚟讲咧都好难有一个比较明显啲嘅方向噶啦。咁相信咧都要等 A 股复市啦。咁喺之后咧睇下有冇动力咧可以继续再上去啦。咁所以恒指咧短线嘅走势咧都会继续喺24000点度上落啦。继续受制于咧24800点啦，咁但系喺23200点咧都有一个相当嘅支持喺度咯。 系咁啊，大市咁样走向啦。今日听众朋友咧，麦太咧就问只2057中通快递，咁佢就新股抽翻嚟嘅，咁但系咧竟然几日之间咧就跌到落去52周低位啦吓，咁样咁啊呢只股份啊点去分析咧？咁啊有啲咩投资嘅建议可以俾翻听众朋友咧？ 麦太咧，咁就抽咗中通快递啦。咁其实睇翻中通快递咧，其实咧喺美国咧之前咧就已经上咗市噶啦。咁喺以一个同股不同权啦，同埋咧第二上市咧喺香港挂牌啦。咁上市咗几日咧，咁个走势就麻麻地啦。咁而家咧上星期二咧，其实 就是以每股呢218元定价啦。咁挂牌之后呢，其实个走势呢都有所转弱返啦。咁其实但係呢，因为其实如果新股抽返嚟呢，咁睇返其实都係上咗几日啫，咁所以暂时呢都唔使话咁急住顾住先啦。因为睇返中通快递，其实佢嗰个快递业务超过八成呢都系嚟自快递业务啦。咁随住内地嘅消费升级啊，同埋网上买嘢呢越嚟越盛行呢，咁大家预期到呢对于物流行业嘅需求呢都系有增无减啦。咁同时呢睇返中通快递喺内地嗰个配送网络，其实个配送范围呢其实都相当之广泛啦，咁都有一定嘅竞争力喺度嘅。咁但係走势上呢，咁可能呢短线嚟讲呢，物态呢都要继续揸住挨下价先啦。咁因为睇到呢，其实而家暂时呢都仲系反复走低返啦。咁寻日呢更加低见呢210元9.2嘅。咁所以短线嚟讲呢，睇下呢喺210元呢受唔受得住啦。如果唔系呢，短线呢都可能呢要忍痛止蚀离场先啦，先再后位呢再买返囉。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帮我们分析大市和答听众的问题。Chuy 刚才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没持有的。 好，麻烦你，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麻烦 Chuy， 拜拜。麻 烦你，拜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生物鼓掌，不经不觉他们已经组成了超过20年了，亦都可以说是缔造了无数的经典。除了在动漫界很出名之外，亦都唱过不少的著名的广告歌啊，或者是电视剧的作品的。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找来有最新的日剧《未解决之旅警视厅文书搜查官》第二季的主题曲《キラキラにヒカル》，闪闪发亮，他们是生物鼓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13的时间，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除了有我彭仔同阿芭比之外咧，亦都迎来有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头先咧一路开车嚟啊，听见阿彭仔喺度做节目讲啦， 仲有啊，O 同埋阿芭比喺度嘅， 听唔到我哋， 听唔到啊！ 唉、哎，时运高啊， 梗系要讲台长先啦、啊，即系几时轮到你啊？ 有排未到我，我走先 啦。提你就俾面你啦， 门口喺嗰度， 唔系要送系嘛？ 唔使，我告退先啊！ 留喺度啊，唔使你做啊，即系 改啲名啊，做乜嘢好咧？咁啊，彭仔，彭仔系咪应该你爹哋妈咪？想你做飞机师啊，定做空军咧？ 哦， 真鹏， 我阿爷改嘅， 系咩？ 系啊， 点即系点样改得咁好咧？ 你咁好啊？ 即系话好啦， 即系客气啊！我谂佢都系谂住咩鹏程万里、振翅高飞嗰啲 friend 啦。 咪就系好嘢咯， 多谢啊，多谢。 但系即系而家咧，有阵时觉得小朋友啲改名咧。特別要找人改啊！ 係啊，好常啊， 好巧 啊！然之後就改啲個音，其實好簡單嘅音， 但 係咧 字係見都未見過嘅。 係 啊，有啲啊， 啲父母新潮嘅父母真係好得意啊！ 啲筆畫又好多啊，咁好彩而家。 哇！如果是李嘉仁醫生個名李嘉仁啊，佢可以將個家同埋個人咧，唔知變咗乜嘢字。 冇錯。 即係好彩而家唔興佛抄啊！以前我就佛抄，我寫錯個名。 寫過一百次咁樣有排嘅真係，唉！ 佛抄都好似係睇佛嘅一種添啊， 睇佛我都算知啊， 你用體力去做， 我哋去到中，我哋中學都有佛抄嘅，留咗個 full stop 又唔知抄幾多次冇嘢嘅， 淨係抄 full stop 得唔得？ 淨係抄 full stop 你試下得啊，得一千次你都還得。 而家做一啲有意義啲嘅嘢，有意思啲嘅 嗱。好多嘢咧就係我哋傳統嚟嘅，好似你話改名啊乜嘢，咁啊好多人喺我哋中國咧，好多時候咧就燒啲香，有陣時有啲香喺室內燒啲香啊，又話你係好即係對個人好寧靜啊，又乜嘢？咁但係中大咧又做過一個研究，最近有500多个嘅人咧去睇下。嗱，我哋一燒香，其實香咧。有亦都有其他嘅污染物嘅，所謂一氧化碳啊、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硫啊、nitrogen dioxide 好多嘅，啊，仲有啲其他嘅不明嘅氣體啊嗰啲咁樣。但係呢啲咁樣樣，究竟對我哋嘅室內嘅空氣喺室內燒嚇，係會唔會有影響咧？嗱，其實咧，我哋成日講嗰啲 PM 幾啊咁樣咧，咁 PM 2.5啊好多微粒嘅話咧。如果你真係喺一個室內燒香咧，可以多到去到比燒一支所謂二手煙嗰啲咧，係多4.5倍嘅，有啲微粒多好多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所謂 比二手煙多極四點幾 一路燒係一路燒嘅煙喺個煙嗰度燒出嚟。好啦，咁但係究竟對個人係點樣咧？譬如對一個人嘅認知啊，啲腦嘅功能啊，有冇影響咧？嗱，咁啊，佢哋做到咧，就係用一個磁力共振，睇下入邊嗰啲功能傳遞係點樣樣。咁發覺咧，如果你真係夠濃度嘅話咧，係影響嗰個功能傳遞嘅，係功能傳遞啊！ 功能傳遞 係即係個，咦？睇個冇咁快喎，冇咁叻喎，咁樣樣，即係話如果係好濃嘅香咧。可能真係會有啲影響，但係咧亦都話唔會你唔會話好快衰老，唔會話好快變咗蠢人咁樣嘅，即係唔係咁衰，但係咧係對嘅傳遞腦功能係有影響嘅。 咁啊講話啊李醫生啊，如果你話講傳遞功能咧，有一個信息我要依家傳遞開去先啊，借、這個位就係、是、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今日其實咧就有一個。吉位喺度嘅，咁所以咧就呼籲啦，大家聽眾朋友，晨光啊，好朋友嚇、啊，如果係想做今日一個私人點唱嘅話咧，就有機會啦嚇，而家機會嚟啦，你打電話嚟1872388 1872388，咁阿 O 咧就等緊你嘅電話，睇下會唔會咧可以今日為你咧就完成呢一個點唱喺晨光 morning call 嘅時段，即係10点之前。好，而家繼續係李嘉仁醫生啊，分享一下啲醫學情報先。 尤其嗰、那個如果係點香嘅話咧。如果你係有糖尿病啊、膽固醇過高啊呢啲咁樣嘅、啊， 都有影響。 有係你要小心啲、可能會都會有影響，即係嗰個危險咧就高啲咁多。嗱、咁啊講開呢個膽固醇高咧，咁、你又發覺咧，我哋嗰、那個醫學界嘅標準咧，成日轉嚟就轉去。轉嚟轉去點樣咧？最常見講嘅就係個血壓高啦，幾時係血壓高啊？究竟是上限是140啊 ,120, 我是120,但这些我们不是讲这个而是讲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呢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是凶手来的成日将血管塞啊那些这样。在2016年呢如果你是较为高危的话呢我们希望你的所谓低密度胆固醇 ,LDL,是希望小过 2.6 的。但是呢 ,2019 年那些那些就希望你小过 1.8、就是说将那个要求高了。是不好 但是会不会很难做到 呢这个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最常用那些降胆固醇的史他丁。史他丁是降低这个胆固醇。但如果你去到一度咦低不到啊。我哋加個份量加一倍咧，你估有冇用咧？咁發覺原來你加一倍咧，都係少過6% 嘅啫，即係唔係話你加嗰只藥個份量 你就可以達到那個目的。 嗯， 咁所以話有時咧要加一啲其他嘅藥物啦，啊，又去減低嗰、那個膽固醇嘅吸收啊嗰啲咁樣。即係話，如果你真係係所謂好高危啦， 嗯， 真係想盡量減低低密度膽固醇咧，唔係淨係一隻藥物，可能要兩隻藥物。 係， 咁但係你知道。藥物是越來越多的、 嗯、 譬如你說、哦、膽固醇你要吃兩隻糖尿呢你又有糖尿呢你可能要吃兩隻三隻、 嗯、 即是變成藥物就會很多如果那個年輕仔、啊、即所以去到中年度都沒問題但如果是長者的話太多藥物呢它會混亂的、 嗯 啊、但是呢這個膽固醇高的問題呢永遠是一個问题嚟嘅，因为如果你个胆固醇低密度高嘅话咧，你血管入边嘅嗰啲所谓拍斑块咧，就会越嚟越厚啊，塞住啲血管。 嗯、 如果你真系减到个低密度胆固醇好低嘅话咧，譬如低到成低过 1.4 人口高噶啦，咁、 嗯、 即系嗰、那个、那个力度好难。咁可能啲斑塊咧，就會少噶喎，啊減少到，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研究嘅重點啦、嗯，希望可以點樣減低呢、這個血管嘅問題啊，心臟病嘅問題啊咁樣，咁、 嗯、 啊順帶一提咧，近嚟我哋成日講緊嘅流感啦、 嗯， 流感嘅疫苗啦，啊呢個疫苗啦，咁啊流感疫苗咧。喺譬如你係有心臟有問題嘅話咧，又值得打喎。喺、 嗯、 美國有個研究咧，如果你多過50歲嘅話，咁、啊、如果你有打咧，你個心臟病嘅機會係少啲嘅、 嗯， 尤其係呢個心臟血管嘅梗塞啊，嗰啲心肌梗塞咧、哦，機會咧就少好多嘅。係咁啊，唔係話淨係病呢、這個呼吸病啊。呼吸系統啊嘅問題，係、 嗯、 直接影響到你個心臟血管啊， 嗯、 啊令到你嗰、那個，譬如你一直有血壓高啊、糖尿病啊呢一扎長期病患者咧、 嗯， 我覺得係真係要認真考慮打呢只、 嗯。 但係好得意喎，喺外國嚟睇咧，佢哋都發覺到，你知道你自己較為年長啦、嗯，你知道你有長期病患。你又不肯去打的、 嗯 啊、真的很奇怪的这件事 纯粹是怕打针是不是、 如果你说怕打针你不如喷鼻、 嗯 啊、但喷鼻呢也都是很得意、嗯、有些抗拒譬如有些、 是他的观念问题、 是啊、我听说、有些幼稚园、你打不打针、打不打流感针、现在不用打喷鼻好不好、很多家长是不肯的、不知道为什么的、即是你告诉他们冇問題、如果你冇針打，你咪噴咯。但係佢哋唔選擇呢樣嘢，唔係淨係講價錢問題。 所以教育係好重要啊！即係做多啲推廣同教育咧，即係讓佢哋消除咗嗰一陣唔知係疑慮定係佢自己未諗清楚嘅嘢，咁先得啊！ 係，但係醫療教育咧，亦都唔係容易嘅。 係啊， 因為每一年即係每一個年紀。 嗯， 佢要需要乜嘢咧？譬如芭比中意听下小朋友预防啊咩嘢啊咁样。当佢未生 B B 嗰阵时候，佢对呢啲未有兴趣嘅，系嘛？但系而家如果同芭比讲啊，你啲糖尿病点啊，血压高点啊， 又未必 咁关注住， 都有唔有？所以永远咧，健康教育咧。就永遠是有市場的， 係 市場啊！ 所以我都講得咁耐。 所以點解呢個成日話健康是你的投資啊？ 係啦， 一生人很重要的投資嚟。 冇錯啦， 幾時都是嘅。咁希望大家的回報都是好啦。 係啦，係啦。 好，咁今朝多謝曬李嘉仁醫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先再傾啦。 OK。 记得从何时跟你遇见，沿路有过惊险，为求同步去改变，情感也许从无心之间早引领路线，缓缓地接近你，慢镜拍低每天，让记忆。 随时光散落着浪漫情言，让我看真原来相恋似穿针引线，需要学会专心，不要敷衍，悬崖或低谷如无法可免，靠着这热吻共抱世间变迁，从一开始找到了最好一个，从来都知你爱护我，这一刻经历就算多，原来一起可分担更多，复杂过才明简单都够好，足够快乐过，从今一对替代一个，甜蜜总比苦涩多，从今开始不要谁来许可，情人从来都喜爱我是我，可交出心灵犹如当初，谈情根本才明简单的抱拥足以抱住我，从今一对替代一个，请一生继续陪住我。 哇，正话咧，仲俾个歌词吓一吓，咩叫万镜吃鸡咧？原来系万镜拍低啊！呢首嘅新作啊，叫做《一对替代一个》，唱歌嘅朋友咧，绝对系啊唱加班，即系卖歌嘅。 系， 因为到今天我都唔系好认得佢个样，佢系 J.C. 陈咏彤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这个时候呢有罗启山，早晨卡神。 喂，早晨啊。 是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么好看啊？ 喂，今晚八点呢、你知道美国总统大选十一月啦，咁所以呢十月呢，其实传统来讲佢有个叫十月惊奇啊。 是 啊，即是呢就话即是硬系呢选前一个月呢好多特别嘅事爆出来㗎喎。咁呢剂呢就是 Donald Trump 啦。咁、就确诊啦。 咁、以前年年都有啲㗎咩？ 即系总系啊，你 喺大选年啊， 佢永远咧，就算系啊挖你黑材料咧，都得等你好近嘅时候，等大家好新鲜啊嘛。同埋你咧，可能系突然之间都唔知点样去到应付嘛，系嘛。咁咧就嗱，今次咧就话搵嚟咧两位朋友咧，今日咧就会开个 Facebook Live 喺五点搭三啊。就而家咧呢个我哋成日都电台嗰个帮手嘅新嘅精哥许晶。 许晶 同埋咧就系梁启智咁两个咧就系讲下阿特朗普事件嘅、 即系国际分析， 冇错啦咁样。咁跟住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就呢排咧啲肌肉男都头痛啦，你知啦系嘛？即系如果你系做健身教练嘅，啊一阵又话有限聚，咁你嗰啲班咧一对一又唔系咁多人肯俾钱噶嘛， 系 咪？咁啊，即系我都唔知啊，我你哋电台都有啲大只仔噶嘛，呢人有冇细只到啊？ 消失埋添啦， 系嘛？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电子支付啊，即系你唔知 边个电子支付喺边啊？ 即系抽得好困难嘅、 电子俾钱啊！你讲 系啊，电子支付即系譬如话啊，一阵间有鱼档又话，我哋啲鱼咧，即系啲手湿嘅，点用咧咁样啊？但系大陆就得嘅，即系大陆啲鱼系咸鱼嚟嘅，即系、 其实鱼档更加应该要用嘅嗬、 啊，即 系唔使找族咧湿立立诶声焗声哼哼， 即系每 叫声哼哼啊！ 对于自己习惯嗰个环境咧，都觉得冇问题噶嘛， 系 咯。 其实是一个转变、总之有转变呢有些人就会抗拒的。 是啊咁跟住呢去到呢个夜晚黑九点半呢历史二三事呢就会有一连五集呢嘅亚裔美国人啊。咁第一集呢就是叫做呢北路南楼啊。咁就讲咩嘅呢就讲、以前呢美国大英土木嘅时候呢、就喺呢个中国啊印度啊日本啊菲律宾啊、引咗好多新移民过去啊。咁 咩旧金山嗰啲年代 係啊咁就帮佢哋开山劈石啊起铁路啊咁、样。咁但係呢帮佢哋建设咗铁路之后呢喺而家句说话叫咩话即係 华工铁 过桥抽板啊。 係 啦。咁即係有啲排华法案将佢哋拒之门外㗎喎、 今晚 就睇下呢个历史啦。 好啊咁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日节目啊多谢 Cousin。 拜拜。

九点搭八个字，星期二嘅朝早，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度嘅，都只系我哋三个， 系啊，有彭爷、Barbie 同埋阿 O 喺现场直播室啊， 系啊，咁啊，我的享乐时代今天轮到 我啊 ，Barbie， 系啊，你知啦，抗疫在家咧，就真系要揾啲娱乐俾自己嘅、哦，我咧继续咧，其实我本身系谂住 有个女好好玩嘅，应该 系系 玩一世嘅你嗰个系， 我应该系俾佢玩足一世啊，真 系啊，好开心啊，邓你。 真的好高兴， 美满的家庭就是这样了。 是的， 是的，必都必多见面就 可以 了。哇，不要住啊，一个搞不定啊，真的。讲紧的呢，因为呢，即是这排始终我自己成日都觉得那个人太多了，那个街上面。 是。 所以呢都怕出街的。同埋又想即是尽量在屋企叫休息一下啦，等自己朝早精灵一啦，又不想成日出去。是 啊，不要跑山啊。 是，我不会我不会。你知道我几冷峻的啦，我真的自己知道。 你知啦。 是我们讲返个。 快啲康复啦！快啲康复啦！ 系啦，咁咧，所以就喺屋企揾咗一啲咧，就地取材嘅活动。咁、呢个活动咧，之前就冇介绍过嘅。其实。 是煮饭定是洗碗啊？ 首先，我再一次表达我是不识煮饭的。 咁即 系 玩洗碗啦。 系啊。 咁既然都唔煮落，又何来有碗洗咧？ 咁啊系，系咪啲 board game 啊？关于屋企嘅？ 唔系，其实咧系我先生嘅兴趣嚟嘅。咁但系佢就将佢嘅兴趣同爱好咧分同我同个女啦。今次轮到。 会系啲咩咧？ 书法。 书法哇， 好文静喎、啊！我想象唔到你个女会点样，会唔会整到成地都系墨啊，用墙又污糟啊？ 系、哦、你老公系中意书法嘅， 系啦， 自己嘅感受 会中意你嘅、 啊，因为我好似草书咁乱啊， 都几靓。其实芭比啲字系几靓嘅， 但系我冇见过佢咁文艺啊， 系啊， 你俾我见到跳脱嘅我嘛？ 你哋唔知啦，芭比系琴棋书画样。咁 做咩得烟花女子 嚟啊？始终都系传统女校嘅产品咧， 系系真系传统女校 系样样都要识呢啲噶。 我话知得清楚，我都唔知。 我都唔知 道。系啊，系啊，你学校系贵传承呢啲啊。喂，但我唔知道你先生中意写毛笔字，因为咧写毛笔字咧，我就觉得好刘德华嘅，好刘华嘅成件事。因为 我又唔系好知佢先生咩样喎，真系。可能真系刘华咁嘅样 嘅。有冇相啊？ 我阵间试下俾你睇啊！ 结婚相点都有张啩？ 有 阵间攞嚟睇下。咁咧， 喺 Facebook 啊？ 唔摆啊！ 诶，梗系唔摆啦，呢啲私人事嚟噶嘛，公器私用咩？ 真系啊！我讲翻享乐时代先。咁咧，因为咧，我先生就都中意钻研唔同嘅书法嘅。咁佢咧中意写嘅嗰个字体咧叫做隶书。 我即系佢都识得。有好多款嘅分嘅， 系啊系啊系， 即系各门各派嘅有， 佢系嘅，即系佢至少，因为佢个家庭咧都系中意书法嘅。 哇，即系书香门第嚟嘅， 朱写字啦，咁讲啦吓，唔够胆讲系书香门第，咁但系真系一个兴趣爱好啦。咁所以佢自己细细个开始咧都中意写唔同嘅字，咁尤其咧佢就自己比较写得叻少少咧就隶书啦咁， 真系毛笔。 系啊系啊，咁、因为对于其实我谂香港人嚟讲咧，你话小学啊或者中学要写书法咧，就比较少接触隶书嘅，多数都系楷书啦。 咪跟住嗰啲临帖嗰啲咯。 系啦，你认识或者阿 Barbie 你见过你先生练字嘅时候，嗰、个隶书系边款啊？即系隶书，即系会有啲近象形嘅，但又唔系。好象形咁樣， 定還是係草書啲 friend 歪少少咁？ 唔 係 嘅，嗱，因為咧，其實佢解釋俾我聽咧，隶書其實原來都可以有好多變化。 揀唔揀到㗎？ 我唔識喎 ，keyboard 揀唔揀到？ 係啊 ，Instagram 嗰度可唔可以揀隶書呢個字型 㗎？有冇隶書呢個款㗎？ 字型 好似又冇見過喎。因為咧，嗱，隶書如果簡單形容下個樣咧，就係好似方方形咁樣，即係其實有少少似一個圖像，就似阿彭仔頭先講嗰種。 我喺度懷疑緊係嗰種。挑圖章嗰種 係啦係啦，似係啦，即係好似係想將個字咧 fit 咗喺個方格入邊咁樣嘅。咁、而咧，其實個字個樣咧，大部分嘅字咧都同你而家識嘅嗰啲中文字嘅繁體字係似 嘅， 係啦。 所以我哋會約摸睇個字都估到嗰個係咩字， 係啦， 就唔似象形嗰啲你係估唔到噶嘛。 係啦，但係有部分咧，佢有啲部首或者筆畫咧，又會跟咗象形嘅嗰個圖像咧去做喎。所以咧喺一個文章入邊嘅某啲字咧，可能你睇落去覺得好似熟口熟面， 但系又好似同你而家识嗰个嘅繁体字咧有少少分别咁样。咁咧适逢咧，因为就想开始教下屋企个小朋友四岁啦嘛，咁啊梗系要认下啲中文字啦。咁如果想揾一啲可能比较有趣啲嘅方法咧，咁不如试下写下毛笔啦，唔好咁闷，成日写铅笔咁样啦。咁所以咧，屋企其实都有几匹嗰啲，譬如孙子啊嗰啲咧，咁啊拎出嚟，咁啊裁一幅出嚟啦，咁然后就俾佢慢慢咧就逐格逐格咁样尝试去写下啲字啦。咁又可以学下笔画啦，又可以学下啲字点写咯， 又可以爸爸。又可以從旁指點啊、教導啊，咁即刻 man 咗好多啦。 是都係嘅，都係嘅，咁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活動啦。 喂，遞書咧，即刻 check 下啦。系咩？秦書百體之一，係啊，漢字入邊咧常見嘅一種咧莊重嘅字體風格。 嗯，個遞書個遞字我都唔記得咗點寫啦。 木字邊。 跟住做 就嗰邊我唔識形容啊， 係啊，我都唔識形容，我淨係記得唔識形容嗰邊啊，就係 咁仲話呢一個書寫嘅效果，佢係闊而扁嘅， 嗯， 係啦。真係有啲係四四方方咁樣嘅寫到個字，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有好多字咧，其實嗰個嘅筆畫啊，或者係書法咧，其實同我哋而家啲字係好似嘅，即係可能譬如啲筆畫嘅，譬如你可能原先識嗰啲字咧係橫嘅寫，咁佢又會刻意咧，因為想做到嗰個形態嘅關係咧，又會可能斜咗啊，或者譬如如果咧你嗰一點，譬如正常好多時咧寫書法就係左點向右，或者係上就偏向下就下筆嗰下用力啦，咁佢又未必嘅，佢會有回筆嘅。即系其实佢写嗰个嘅方法咧，就同平时我哋写楷书咧有少少唔同，咁就可以去试下练下，即系自己定力啦。 书香世代真系唔同啲啊，彭爷，我头先一路听咧都一头雾水，同埋关于书法嘅嘢咧，我好细个就俾翻晒老师咯。 系啊，我而家俾条铁你啊。 系啊，好啊，系啊，真系啊。 喂，原来呢一个网上教导教学啊，网上教学咧话隶书咧四十技法。哇！有四十咁多， 系啊，有好多噶，即系我而家都慢慢去学紧，我而家系写紧啲最简单嗰啲字咯。 系咩咧？ 嗰啲一二三四一至十啦，自己个名好难写噶。你谂下我个位置系啊，好难写噶，所以我就唔啦。反而我个女个名好容易写。系啦， 你要透露而家？ 唔透露，即系我嗱，我而家暂时喺学习同摸索阶段咧，我发觉除咗笔画少之外咧，如果咧佢嗰个部首咧系左边一个部首，右边一个简单嘅字嗰啲字咧系比较容易装同埋容易变化嘅。 我想问咧，咁佢喺譬如要练习写隶书，佢会唔会系特别有一种嘅纸咧？即係好似我哋練毛筆字臨帖啊，或者係寫個字嘅時候，有啲方格啱啱好。有啲草稿草纸啊， 系 咁样嘅咧。 嗱，初学者咧系有嘅，其实我屋企咧都买咗，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都好中意写毛笔字。 哦，系啊， 系啊，咁咧屋企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嘢。 就系咁嚟对称家嘅，原来。 咪啦，行外父外母政策就已经掂啦，攞啲文房四宝出嚟。 相公。我帮你磨墨啊！ 我去整定四大发明出嚟啊！ 哇，草纸 饭啊， 红楼梦咁啊，大佬 攞张宣纸嚟包炒面， 好梦幻啊！ 林黛玉直情系啊， 夫君 系 啊，娘子， 你啲想象力真系丰富。 喂，其实你哋啲沟通，即系夫妇之间嘅沟通都几同其他香港人唔同喎。 有咩唔同啫嘛？又咁 有嗰啲老婆成日都话，喂。老公几时几时几时车我去 Don Mackey 嗰度买嘢？你唔系、喂，相公我帮你磨墨，我点差好远啊，大佬啊！ 有墨香啊！ 系啊，真系 冇计啊！ 好嘢，好嘢，好嘢，几好嘅。有冇学到啲嘢咧？咁样 有啊，有必须要学到嘅。同埋咧，就即系其实咧，写隶书咧，嗰个速度系慢过写楷书好多噶，因为佢系你嗰个递住只手，你要好定啦，同埋因为佢好多地方都要回翻笔啦，你又要将佢嗰个用力啊，即系边度用落笔，边一度去收笔咧，同我哋平时嗰个嘅书法。即系写楷书嘅方法好唔同嘅，甚至写草书都好唔同。 我有问题， 如果我作為一個享樂時代，咁書法都係一種文化啊，一種學養啊，我當係一個新潮嘅事物咁先算啦。 嗯， 你知香港人有陣時啲嘢咧興啲咩咧？佢係咪玩到嗰樣嘢好精唔重要嘅？但係最緊要係點啊？買嗰啲嘢個外形啊，嗰啲配套咧係掂嘅，係型嘅。咁譬如如果我走去學呢個隸書玩書法。有冇一啲係即係嗰支筆啊，或者嗰個款啊，嗰啲有冇啲嘢買下係好靚嘅咧？嗰、那個物顯物顯定物顯啊？ 物顯 係啲靚唔靚啊？ 冇問我點讀，我都俾翻曬老師。 其實我想話咧，我屋企而家呢一套咧，我就真係教唔到你喺香港坊間買啦。因為如果香港坊間買咧，其實你譬如如果書局啊，或者普通啲文具鋪咧，係啦，就比較少，可能都係啲比較塑膠製品啊，或者啲小學生用嘅毛筆啦。但我嗰陣時咧，即係無論係我屋企還是我先生屋企咧，我哋真係特登去國內咧，譬如有啲大型嘅書店， 係 啦，咁就會比較多呢一啲平價又好似款式都幾靚嘅選擇咯。 同埋都應該個叫做個款都應該係再近似啲古代。係 啊係啊係啊，我屋企嗰個好平嘅墨砚同埋墨盒咧，佢個樣真係好似人哋拍古裝片嗰啲，但係好平嘅啫， 即係好似皇室用嗰啲皇帝用嗰啲。 十幾蚊一個嗰啲咧，但係其實係做到話好似好勁， 好靚啊嘛， 但係其實好平啫， 幾好， 即係叫做啊個 輸人輸陣啊， 係啦，個陣都係勁嘅。 咁啊，我哋應該學下係咪啊？ 嗱，我轉頭將女女同埋我哋即係嗰日參與嘅一啲作品同字帖咧，擺上去我哋二台個面書度同大家分享下啦。 阿女個樣使唔使整個哈哈笑？ 算啦，之前都俾人鋪曬啦。 唔係佢本人，如果唔高興，我哋係要保護兒童嘅。 佢高興，佢唔知幾高興。 哦，咁啊，開心啦 嚇！唔好惡搞佢個女嚇，唔該。 Have it all, rip the memories off the wall. All the special things I bought, they mean nothing to me anymore. But to you, they were everything we were. They meant more than every word. Now I know just what you love me for. Take all the money you want from me. Hope you become what you want to be. Show me how little you care, how little you care, how little you care. You dream of glitter and gold. My heart's already been sold. Show you how little I care, how little I care, how little I care.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You're never gonna hear my heart break. Never gonna move it sideways. Baby, you're so cruel.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Shake it off, shake the fear of feeling lost. Always me that pays the cost. I should never trust so easily. You lied to me, lied to me. Then left with my heart round your chest. Take all the money you want from me. Hope you become what you want to be. Show me how little you can.Diamonds leave with you. You're never gonna hear my heart break. Never gonna move it sideways. Baby, you're so cruel.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Material love will fool me. When you're not here, I can't breathe. Think I always knew.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Ooh-oh. Ooh-oh. Always knew.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Sam Smith 嘅作品喎，系 Diamond， 钻石，钻石。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打嚟嘅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有阿怡，佢要点俾一位咧，小学认识嘅朋友仔，叫阿朱听。 阿怡揾阿朱，阿怡你好嘛？ Hello， 早晨，大家 早晨， 早晨。 你今日好幸运，同埋亦都好有缘分啊！因为我哋都系即刻呼吁， 系 啊，咁阿 O 又接到你嘅电话， 嗯， 系啊，好开心啊！啱啱听到你哋讲，即刻打电话上嚟就中咗啦。 诶，咁阿怡啊，你想同揾边一位朋友点唱话？ 阿朱啊，其实咧，阿朱系我嘅小学、中学同学啦，咁啊，亦都系 佢系男仔定女仔啊？ 女仔嚟噶啦，系一个好好心地嘅女仔，好靓女嘅女仔。因为近年来大家都各忙啦，咁样各自都有自己嘅屋企，咁所以咧就少咗见。不过咧每一年今日咧都会谂起佢嘅。咁因为其实佢嘅生日同我嘅生日系相差一个星期嘅，咁所以十月系我哋嘅生日月咁样，咁所以都想喺呢度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啦，咁样咯。 我相信佢都会系同你嘅心一样嘅，虽然大家冇联络啫，但系有阵时咧。即系朋友嗰个嘅感应就 系 咁嘅吓，即系你平日日忙夜忙，你唔会谂起佢嘅。某时某刻咧静下来嘅时候咧，你会突然间想起一啲嘅朋友，会喺度谂紧啊，佢而家唔知点咧咁。咁其实都系一种挂念嚟嘅。 系啊，系咁样。 呢啲系儿时闺蜜啦，大家一齐去小食铺买糖食，大家一齐煲卡通片嗰啲同学仔嚟啊。 一支奶，一支豆奶，两粉饮， 两条饮管咁样。系咪一支孖条两份吃嗰啲咁样？ 好想过 翻嗰日子啊！系啊，咁啊，今日咧阿怡咧都带咗一首作品啊，话拣陈松伶嘅歌啊，咁啊松松姐姐 咪系咯， 咁啊拣边首作品咧？ 我都估到，可能你嘅年龄会系咩岁数？ 透露年龄。 若你松松姐姐，我谂我大你十年咧。 系啊，我哋一齐今日拣咗一只咧《相聚一刻》。 阿怡同埋阿朱吓，虽然咧大家即系各有各忙，但系你哋都系啊。生活愉快吓， 好唔好 啊？多谢你嘅， 多谢，好都预祝你下个礼拜生日快乐啦，好唔好啊？ 系下个礼拜，上个礼拜啊，你系 下 个礼 拜， 一定下个礼拜，上个礼拜得一号啫嘛， 好啦，好啦，生日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 真係好多童年回憶啊！蟲蟲姐姐嘅相聚一下， 我哋啲同事全部都跟住唱啊！ 係 啊， 啊， 喂，我預告一下先嗱，好少我好少咁益下家嘅風騷快活人預告一下，喂，佢哋咧今日著曬呢個運動裝，第一陣係咪咩開咩 live 係咪啊？ 係咪啊？ 就會睇到佢哋做運動啊！ 一齊睇下先。